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何文思潮連續第三日在政府總部外扎營，要求當局撤回國民教育科，其中三名成員已經絕食大約40小時。何文思潮昨晚在現場舉辦論壇，大約100名市民和學生參與。召集人黃之鋒發言的時候批評特首梁振英探望他們的時候並沒有慰問絕食學生的身體情況，他又批評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過程之中並沒有講到話，認為對方並沒有公信力。菲律宾东部海域昨晚发生的尼克特制 7.6 级地震引发山泥倾泻，导致一间房屋倒塌，造成一死一伤。目前东部海岸省份的三级海啸警报已经解除。事发在本港时间昨晚9点左右，震央位于苏里高东北大约180公里，震源深度是3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最初对菲律宾、印尼、台湾、日本关岛等地发布海啸预警，但目前已经解除了大部分地区的预警。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部分城市停电，很多人跑到户外和高地避险，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亦都受损，两条桥出现裂痕。美股上升，联储局主席伯南克表明必要的时候会再推出振兴经济的措施，刺激大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升超过100点，收市报13090点，升9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66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06点，升7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体育消息，马德里体育会以4-1击败车路士，捧走欧洲超级杯。上一季的欧霸杯盟主马体会上半场就凭法卡奥连中3元，以3-0遥遥领先。换边之后，米兰达再为马体会锦上添花，赢到4-0。欧联冠军车路士在完场前15分钟才由卡希尔破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是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呢架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下纷纷套票去澳门啊，巴黎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为基本自由，反对制度教育。 梁振英，点解90000名市民上街，60多人要求割地，你仲要漠视我哋民意呢？ 大家应该睇咗个参考教材先，我哋唔系咧第一年一定要硬推。 我们绝食为嘅系我们嘅下一代唔可以成为傀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 早晨， 七点三十五分啊！小班寻晚你咧好似早退喎、啊，喺呢个遮打翻。 我系去同阿李柱明系去呢个政府总部再探一探啲学生嘅。哦都並非早退，所以我都知道大家都係淋雨嘅會下。 誒、哎，好奇怪喎、啊！節目完咗就先出，先下雨喎、 啊， 真係啊！ 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天公、啊、不過都唔好講話做美啦，因為咧，即係、你見到咁大雨咧，嗰班學生喺嗰度日曬雨淋， 嗯， 其實係好心噏。我覺得即係事到如今咧，我哋見到政府都仍然係咁強硬。我哋琴晚喺呢个节目吓喺嘅自由风咧都讲，中学生出咗嚟啦，家长都好密锣紧鼓吓，家长我相信见到嗰啲关注组见到啲同学咁样咧，佢哋今天嘅万人集会咧，我相信会更多人出嚟。大学生在哪里咧？ 仲喺度咧，系度紧。咁佢哋话喺幕后支援啊嘛。寻日我听你嘅节目，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用幕后支援嚟作为理由咧，喺呢一刻就唔系太恰当。即系我虽然我对大学生咧，我都希望即系对佢哋唔好太过苛求。咁但系如果你见到中学生以命以绝食。嚟去即系抗衡呢个无耻嘅政府，大学生呢一排，我唔知林伯利如果有喺中环金钟一带，吓着住啲五颜六色嘅 T 恤，走嚟喺个叫做 City Hunt， 走嚟走去，即系我觉得我唔系好明，即系近呢十年八载大学生呢啲咁样所谓嘅。即系迎新咧嘅意义何在？ 咁、 即系你我琴日就截停一个 有个团队精神啊嘛。 我琴日截停一个大学生， 系、 我问不如你哋去一去政府总部啊？ 系 佢停一停，望住我。第一我唔知佢以为我啲老几阿叔，你咩人嚟噶？截停我啊？咁可能佢唔可能唔认得我添啦？我怀疑啊。都算啦，我唔認得，我唔係 呢個自我介紹啊嘛。 唔係咁，我即係見到佢氣沖沖咁喺港鐵站行上嚟，咁即係喺啲電梯度啦嚇。咁我哋即係一路上又同佢講，咁佢望住我，做乜嘢去政府總部啊？即係你得到咁嘅答案咧，你係無言以對。即係如果佢連唔知道政府總部發生咩事，而喺個中環一帶喺度。游散喺度做紧所谓嘅迎新， 我想问下你问嗰个系男同学定女同学？ 男同学嚟， 啊咁都好啲吓。 你知道喺 即系女同学咧， 你随街嗌 公众地方同佢嗌你去搭讪 咯，你 真 系随街嗌个女同学停低，大佬林伯，你唔系害我啊？吓， 我问你，我点知你啊？真系 我都知，我都男女授受不亲，唉，即系呢啲嘢唔好乱咁嚟。咁我都觉得咧，即系。即系咁样嘅反应咧，阿林伯，大学生我哋每人，纳税人每年俾紧好多钱， 好多钱嘅，佢哋俾18% 嘅学费啫嘛吓， 佢哋嘅72%，即系话如果佢哋即系佢哋而家交紧每年学费大概50,000蚊， 系 吓50,000蚊，即系代表住可能系1/5，咁仲有五分四啊，咁啊即系大概几多钱咧？就即系嗰度系即系钱啊！我啲数学啊，大班成日都系咁问你，好似啊咁， 我都咪成四， 我又咁同大班嘅，不过我真系唔其一个脑，你知大家 五分一，如果你系按照你讲法50,000， 即系成四分， 咁咪成四咪20,000系吓，每日每年啊吓， 系咁即系几多啊？即系 咪中20咯， 即系20，即系我哋俾紧每人系200,000， 不过唔止嘅呢个数，唔 止 嘅，唔止呢个数嘅， 我估咧，即系所以话。即系如果我哋嘅大学生受到我哋每个纳税人，我哋俾佢哋嗰个嘅期望咧，系要有一定嘅基础。所以我好伤心噶，林伯，我真系，我觉得即系点解 我哋嘅 点解唔可以从一个好嘅角度去睇咧？嗱，你宁可见到报章报道个形身形又搞啲咁嘅吓富淫悔道嘅嘢好啊？ 不行好呢几吓，行好呢几呢一两年咧，都冇乜点报嗰啲悔淫悔意嗰啲所谓嘅形身形噶啦。我希望佢哋都应该系。即系唔好就系个张 冇报道唔表示冇发生， 所以我最后呢一句就唔好咁张扬啦，即系唔系太张扬啊，最低限度系咁，但系咧都希望过去我哋啲社会运动咧，好多时候都系嚟自我哋嘅社会嘅精英， 嗯， 大学生咧系公认嘅社会精英嚟嘅，因为真系佢哋嘅即系个成绩啊。好明显喺佢同辈里面系最好嘅一群，但系系咪就系表示佢哋能够有咁嘅承担咧？咁、所以有时我哋不能够用成绩嚟去睇一个人， 系 即系你要有承担嘅话咧、 如果我哋希望我哋社会系多元嘅，咁有啲人可能真系冇咁关心呢个社会嘅事务嘅，可能佢哋喺嗰个创意或者其他各方面咧，吓系、有其他嘅一个。 即系我当然咧，林伯，我好。我好明白你嘅心情嘅，我相信你同我都一样，我哋要守护啲学生。 唔系，我哋我期望一样嘢就话，当佢由中学生转为大学生个阶段咧，有一段迷茫嘅。我哋希望佢入咗学校，正式开学之后，睇到啊，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学会，特别系有好多关心大学传统嚟讲，譬如港大、中大佢哋时事嘅系嗰个学会咧，吓系好劲嘅。咁以前好多社會運動都由呢個時事嘅委員會， 不過即係諗白我帶動我意思即係話咧，即係如果你話大學生有迷茫，咁中學生十四五歲何妨冇迷茫啊？即係我嘅體會咧，大家做人都做咁多年啦，你諗下你十四五歲，其實最迷茫係十四五歲，即係迷茫過你十八九歲嘅，即係你一到十六七歲，其實開始知道，咦，真係要讀書咯，又或者啊冇得讀書啊，唉做嘢咯，立事做嘢咯，但係十四五歲咧，就真係即係我嚟講啊，即係一嚿飯嚟嘅，嗰陣時都唔知道，即係都好迷茫。读书如果读得唔好嘅话，更加迷茫。究竟我自己系咩人呢？咁 会唔会又翻到去有个家庭嘅教养啊？系佢哋嘅 呢个都系 嗱。咁于是咧，我哋见到啲外国报咗就起阿黄之锋嘅底啦， 系嘛？咁、 哦、原来你 咁抵死， 都系公民党嘅党员嚟噶噃，咁样。 咁啊点？ 咁我哋你唔好咁关佢爸爸妈妈乜事啫？ 咁你唔问下，咁你 咁你政府做错事啊嘛？ 你 习 近 坏事啊嘛？ 习近平个老豆系边个啊？咁呢个世界梗系咁噶啦！你咩人啊？出啲咩细路啊？喂，呢个世界有罪啊？ 嗯， 系嘛？唔通你系共产党习仲勋，即系生一个叫习近平啊，大佬？ 嗯， 即系听起都火滚啦、啊！即系你起人底点啫？ 嗯， 你咪即系话俾人听吓人，唔该你吓、啊，你啲公民党。唔好又喺度淨係顾住打官司，跟住整个咁嘅細路出嚟呀，咁就咁样呀、 啊。 唉， 即係佢哋想 七点几 佢想描绘嘅图画就係话呢呢班学生哥呢后边有人操控嘅，係同呢个立法 嘅 选举有关系嘅。 唉，真係哎呀你唔好讲呢啲嘢俾我听啦，我琴日已经好琴日已经係怒气加、嗯、当然即係见到我哋千人集会呢我哋 咪万人集会咩？ 都啊，李卓人咧，哎呀，噏咗名连弊啦，新界西咁十几条队， 嘢嗰阵咪再播一次咯，唉、 啊 哎，真 咁啊系，俾我哋唞唞，其实都几好噶呢样。李卓人咧，坐我隔篱话望望后面，哇，二万人集会啊，唉，点啊点啊，唔系琴日因为咧。大班后尾啊，同我讲咧，佢话有啲朋友通知佢话、喂，佢入唔到去遮打添，人多。 系系， 咁所以其实咧，琴日真系好多人遮打，如果挤满晒人咧， 系， 我觉得真系都，即系你几千一定有啦，有冇一万我唔敢讲啦，一定冇一万讲下少啦，但系 不过咧， 系 你 四五千人，我觉得 中国人突然多咗好多着白色衫嘅人，咁啊真嘅喺嗰个吓八点钟咗紧吓， 唔系同埋你喺即系方圆琴日嘅三公里吓、遮打花园加政府总部， 系 两个不同格调的集会，但系有共同希望同埋目标嘅集会。喺埋一齐， 系啦，我哋有言论自由，我哋有思想嘅自由，我哋唔要洗脑教育， 系啊，咁所以咧，而今天咧喺两点 至到夜晚八点在政府总部在门上开那个集会的草批呢，就两点至五点半呢就会有一个即是以有摊位游戏，又有呢一个嘅歌声撑场， 即系呢个嘉年华式嘅 嘉年华会式嘅，呢个真系一流。我自己觉得，我希望今日咧真系天公造美啦，阿林伯。 我哋而家直播室望出去就好靓， 相当靓啦， 好靓真系 相当好。但系有时呢啲天气咧，大家都要大把遮。一来可以遮太阳，二来即系 有啲湿云雨嘅系会 有， 有 时有啲湿云雨， 咁好容易感冒 好大啊，林伯吓。 所以老人家咧准备就好啦，我就将架车泊咗喺附近嘅停车场，咁咧系可以咧有一个有盖嘅通道咧，我就可以上到停车场。 你犀利啊！你讲起老人家，我系咪同阿马丁呢个马丁民主之父 系 咁啊去呢一、這个政府总部探完几个同学之后咧，咁开始大雨咯。 嗯， 咁佢我梗系嗱嗱声行前两步走啦，跟住佢马丁叫咗啊呼一呼，原来佢喺个袋度揞咗支缩骨遮啊！我话你真系老人家，即系老人家， 准备得好齐全。 咁佢话系佢个老婆大人吓，即系三丁四足 系。 咁所以有时咧，即系食多几年米饭咧，啲人都系经验。 但系好奇怪嘅，架车一过咗九龙咧。 是啊，冇错啊，系啊， 哎呀，真系， 系啊，所以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 系 啊， 都好似系种折磨啲港岛人啊。 郎振英咧就杀时一身痕啦，而家吓，你觉得佢点样嚟去对黄之锋吓喺佢心目中？我觉得咧，梁振英呢个人咧，你从佢眼就皮笑肉不笑咧，哇，大佬！佢对住黄之锋就唔同我握手，你咩态度啊？我假假地都系啊特首喎、啊。 So what？ 啊 巴闭 佢心目中梗系你个死僆仔啊！真系唔同我握手，我哋就听下黄之锋点样当面啊质询啊梁振英。 一班学生其实喺度扎营唔系讲玩嘅，点解呢个时候你仲要漠视我哋民意 咧？国民教育科咧？是完全是学校为主的，学校为本的，政府不会出教材。 咁当八成的教师是不希望国民教科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依然是一意孤行去推行呢？由7月29号开始，我们已经是表示就是绝对不会加入这个国民教科委员会。 个参考教材呢就是拿去委员会的路，所以都很希望呢你和其他朋友对国民教科有疑虑的朋友呢，你们声音呢可以在这个委员会那里拿出来谈。今天呢我特意来这里呢探大家同学，大家青少年朋友，希望呢在雷暴警告之下呢他们能够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施伯洛尼呢是完全没有问过我们绝食者是的身体状况啊，或者现在的状况是怎样，他完全没有问过的。我觉得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其一就是因为他落来啦个回应呢就是完全是跟之前一样啦，之后后面到他临走的时候呢，我们嗌要他撤回，要他回应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理到我们的。 唉，呢、這个 CY 最精警同埋最令我觉得真係恐怖嘅一句嘅。喺呢个雷暴警告之下啊，大家小心啲。我觉得呢个人讲呢句说话呢、即係你听落表面上好似好关心佢哋。如果你真係关心嘅，唔该你宣布你琴日你嘅团队在几个钟头可以三大项政策来去一一出来宣布。 不是你宣布。不是这样霸了你这个新闻的是报道的版面啊。 唔该你啊，我现在期望礼拜一或者甚至听日、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万，不是两万，不是五万，而是更多的人去到政府总部、包围政府总部，然之后希望有人接力绝食，我真的不想见到呢三位同学绝食得太耐、因为即是对付这个政府呢，我们是要用要人海战术、不可以单靠几个人，而且呢我是好等这几个同学的身体和他父母呢他还担心，大家都是为人父母啦，林伯。我想如果你自己的仔仔女女唔好话绝食啊，食少一餐啊，有时你都喂阿仔啊仔吓，唉买个饭你食先咁啦，系咪啊？谂爆我睇你个样都系啊，你咁鬼食个仔， 我 系 系而家啲系小朋友咧，或者青年人咧，太多嘅系杂粮啦，真系 太多杂粮、啊。 我女女翻到屋企系 少一餐 啫，系即刻食餸嘅啫， 冇所谓。 唉， 即系你呢啲肯定真系上流社会系咁啦，啲餸都食饱，系嘛？食饱餸唔使食饭， 净系青菜啫，吓、啊。 嗱咁啦，我哋唔好呢啲嘢唔讲得少，即系当你去到现场，你见到特别阿黄丽丽血糖低啦， 系 医生劝佢最好就饮一啲葡萄糖水，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有危险啊， 系 其实你唔好忽视，即系唔好睇少，即系你因为你人体嘅身体嘅机能咧， 系 即系太多变化。即系我而家希望真系，即系听到呢个节目，或者大家去过现场，或者跟住落嚟行，点样行呢一步咧？我觉得第一，政府总部系要留守，呢个唔能够退，因为你已经能够喺得到市民好多再，特别系729上个街嘅人咧，我相信嗰种意念翻嚟噶啦，然之后。绝食的同学， 因为妇女都是担心我们香港五分钟热度， 其实不是担心那么简单，因为香港太新闻那个变化太多，我们的社会的流动和那个变化太大，即是你想想，即现在你劏房波那就没人讲了，因为新闻没了嘛，没有进一步的黑材料， 你说了我们每天都跟他在这里数紧， 但是那些是旧材料嘛，我知道我当然想他继续啦，不过问题你 不是我想他不继续， 你 不是我想他听日礼拜， 我想 呢今 我想我们的舆论继续，我想他们的舆论继续，但问题呢，当你的舆论没有新的资料，冇新嘅材料话俾我，如果用旧嘅，佢不断咁只系重复，我已经交代咗咧，香港人就好容易遗忘， 交代个屁， 传媒系好容易遗忘，所以咧，而家黄之锋呢班朋友，呢班年青人带起咗个运动，我哋家长关注组亦都喺背后做咗好多嘢，我而家希望我重申我嘅立场好简单啫，政府总部一定要佢坚守。然之后呢、这个一定要接力，而接力呢不能靠中学生啦，系咪啊？林伯，佢哋要翻学啦嘛，唯有就靠大学生啦。大学生呢虽然要翻学，系翻10-8个钟一个星期。咁呢啲时间就尽好就俾你哋嚟思考呢个社会运动怎样走落去。其实政府总部嗰个位置相当好嘅，啱啱因为个旗杆嗰度升咗上去，成个台咁样，每晚。或者隔几晚都可以有一啲嘅公民教育嘅论坛，嚟去凝聚住一班放咗工啊、放咗学啊嘅公余课余嘅人咧，去嗰度撑喺嗰度静坐或者绝食嘅学生，即系我系希望系用呢一个嚟去支持，而我哋呢个台1872111啊，不论系朝头早我谂风波里的茶杯或者十级自由风黄昏。我哋会继续紧跟住佢哋，而政府总部最好啦，梁振英出入都见到，吓、啊，兜呢叫做即系 督口 督 鼻， 督眼督鼻，上边咧所有政府啲官望落嚟，佢哋都系好多都系父母嚟嘅， 喂，咁啊提醒佢哋好好做人咯， 系咯，咪、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我希望用呢一种压力系唔停得嘅。唔停得嚟去作为呢个运动嘅延续，唔能够停落嚟。所以我希望咧，我琴日已经系即系建议咗学文思潮嘅朋友，我亦都当面同黄之锋琴晚去到咧，佢眼镜都唔见咗，你见到而家访问，因为佢俾阿梁振英吓一吓啊，8点钟嘅晨早啊，只狼来了咁啊，吓到佢跟住起身，跟住翻转头眼镜唔知俾人攞咗，跟住我问佢你几多度近视，我100几度啫， 咁唔 系 好深啫， 100几度就唔深嘅，咁所以咧你要见到年青人咧系需要我哋撑嘅，因为佢哋你见到佢哋嘅组织能力已经系超晒班，但系都系要。我哋支持佢，我哋不如 嗱、我谂大学生咧，亦都有可讲咁样啦。啲导师、老师、讲师都可以咧，系咪以呢个系国呢、這个系呢件事件嚟做一个个案，系请啲同学去亲身去体验，然后跟住佢都可以做好多讨论噶。 系，梗系啦。不如嗱，我哋咧嗱，行会成员咧都有 啊，呢个湖 又去抽水啫。 唉，不过咁，即系公道啲吓，我对呢个人当然冇乜希望，但系就即系如果呢啲人唔去咧，我哋话佢哋即系冷血，去到咧，咁我又觉得系，即系佢你唔好理佢抽唔抽水啦，即系毕竟佢都系 嗱，我最愤怒嘅咧就系呢个咁样嘅教育嘅局长， 系 企喺呢个 C Y 隔篱。 是 一句说话都冇讲过。 是 喂 ,CY 未叫佢讲嘢嘛。 大佬啊你系政策局嘅局长嚟㗎。 有时啲嘢。身不由己啦我希望啊。 喂递信辞职啦唔捞啦。 我相信你唔好睇笑今次呢个运动嘅风波。我觉得即系个风波一拉着咗。如果你琴日有去睇或者今朝你晏啲去睇你听到政府总部嘅现场。即系井井有条之余咧，亦都有好多香港市民咧，一箱一箱生果，一箩一箩嘅即系干粮，一樽一樽嘅呢个即系嗰啲保抗力又好，或者系好多啲营养饮料， 系 已经摆晒喺啲帐幕旁边，即系话呢个系一个持久战，呢个持久战系要香港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我呢度再次呼吁咧，我希望呢几个学生最紧要撑住，但系唔好撑太耐啦。我哋要接力。 嗯， 我真系唔想见到一个十七八岁嘅同学 系坏咗身体，抵制 咗身体。我觉得咁样 唔好。我寻日听你节目咧，我都好喜欢你嘅提议，就话应该有啲护士咧吓、啊，如果嚟休班嘅时候，可以去睇下佢哋系几好嘅。 系啊，不如我哋听听胡鸿玉同啲学生嘅对话，就嗌醒一下我哋啲。听众吓，听完之后一定醒晒噶啦。 有唔好做 show 啦，好唔好？ 真系，我真系，我都咁啊，好简单就系话，即系唔乜点讲话，因为大多数系 胡鸿玉，你都曾经年轻过嘅，有啲又年轻嘅，你当然就好似佢哋咁嘅态度噶。 国民教科去推行嘅时候， 点解你而家变到咁？ 胡鸿玉，你都年轻过，啱嘅。其实每个人都年轻过。啊、即系有好多火红年代而家嘅阿林伯，你知道好多而家喺商界，好多曾经当时喺大学系火红年代，而家做晒高位。有时你会睇人生咧， 喺政府总部上面翻工好多都系， 好多个都系，即系屁股控制脑袋。我觉得人生咧，有时走到咁样咧，你睇翻咧。有时好悲哀嘅，啊，点解人会因为系咪真系年纪大咗啦，钱赚多咗啦，地位高咗啦，就忘记咗自己曾几何时，除咗年轻过，都曾经有理想呢？咁当然有啲人话，唉，嘥气啦，你想值几多钱啊？食得饭咩？你睇下我系嘛？即系我讲嗰啲人讲，我唔系讲我啊， 搞笑你讲嗰啲解释， 即系嗰啲人咧，一定会讲，唉，即系曾几何时啊，有一个，唉，我唔点名啦吓、啊，即系呢个大家都即系啊，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相当喺商界顶当当，咁啊，曾经同我哋讲，都唔明你哋搞咁多嘢做乜， 系来都唔化噶。 啊！佢曾几何时系大学嘅精英，同埋呢个系行得好前的、 外国嘅吓， 嗰阵时嘅外国，即系话对反英政府、反殖民地政府嗰种嘅火红红，佢亦都有佢嘅理想，但系一上到高位，完全话觉得你班人做埋啲做乜蠢巴闭，唉！所以有时我觉得。社会上系阿林伯，我哋系有多元嘅思想，系啱嘅。经济发展都需要嘅。不过喺呢度，我真系希望呢个运动咧，除咗系反对国民教育咧，系一个照妖镜。社会上面有好多人好冷漠，好无情。呢种无情咧，系令到我哋提醒自己唔好做啲无情嘅人。人最紧要有情感、有理想、有原则，社会先应该有进步、啊、所以林伯，我哋 DBC 撑住咧。 所以寻晚我都同大班讲，唔使惊，点会要佢老人家一个人做24钟头节目啊？ 系啊， 梗有 最多都系23个钟头啊！唉、哎，我钟头谂百会顶住。所以咧吓，呢、半个钟， 我哋用感性与理性出发，打开话题。1872111，我相信今天是离不开国民教育。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何文思潮連續第三日在政府總部外扎營，要求當局撤回國民教育科，其中三名成員已經絕食大約40小時。何文思潮昨日在現場舉辦論壇，大約100名的市民和學生參與。召集人黃之峰發言的時候批評特首梁振英探望他們的時候並沒有慰問絕食學生的身體情況，他又批評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過程之中並沒有講到話，認為對方並沒有公信力。另外，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主辦的嘉年華和集會在今日下午2點至8點舉行，表達反國民教育和宣揚公民教育的理念。下午2点至4点半，嘉年华会在立法会的广场举行，4点半至8点半在政府总部旁边的天马公园就会有大型的集会。大联盟表示，届时将有多场的演讲，亦有歌手的演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据报在明年初之前彻底交出权力，将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位交给现任副主席习近平。路透社引述接近中共高层人士的消息说，胡锦涛亦希望现任副总理李克强在18大之后担任军委副主席。报道又说，胡锦涛不想重复以往接班过程出现的问题，不希望好像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那迟迟不交出军委主席的职位。他期望成为中共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届满之后全身而退的领导人。南非一架巴士堕崖，至少4名学生死亡，61人受伤，大约一半的伤者情况严重。事发在一个东南部的省份，当局动用直升机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报道又说，这些学生参加完体育活动之后上车，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地经常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当局归咎是道路情况差、汽车保养欠佳和司机并没有安全的意识。菲律宾东部海域昨晚发生的尼克特制 7.6 级地震引发山泥倾泻，导致一间房屋倒塌，造成一死一伤。目前东部海岸省份的三级海啸警报已经解除。事发在本港时间昨晚9点左右，震央位于苏里高东北大约180公里，震源深度是3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最初对菲律宾、印尼、台湾、日本、关岛等地发布海啸预警，但目前已经解除了大部分地区的预警。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部分城市停电，很多人跑到户外和高地避险，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亦受损，两条桥出现裂痕。美股上升，联储局主席伯南克表明必要的时候会再推出振兴经济的措施，刺激大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升超过100点，收市报13090点升9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66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06点升7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选民有两票。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8:04，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大部分选民在地方选区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9月9号齐齐去投票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小姐，警察，身份证啊，唔该。 做乜要我张身份证啊？ 我见你攞住部手机周围影，我要检查埋你部手机啊！ 我就系专影你哋啲警察啊，蛇王偷懒啊！ 小姐，俾部手机我啊！ 你做乜抢我部手机啊？我要报警，我要投诉你啊！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边啲个案成立？点样证明属实？成个调查过程又系点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嘅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十一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昼三点二十分，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同提供节目重温。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 DBC 系希望打造一个咧属于全民嘅电台。 我成个家庭咧，无论喺精神行动同埋金钱上，三合一支持你嘅。 话明为民发声嘅时候，民咧帮手发声系大家必然嘅事嚟。 我要好感激你哋大声台所有嘅同工。 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路虽然难行，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会一小步一小步地继续向前行。 你的 DBC 开放呀， DBC 是属于香港市民的， 属于你的节目，属于你的主持，属于你的直播室，将会全面开放和大家进行零距离接触。 DBC 是属于香港市民的， 由星期一开始，一年六日，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星期六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半， 只要大家来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就可以登录 DBC， 宣示你对 DBC 的支持认同。 究竟风波里的茶杯的大班和林毓华是怎样做节目的呢？ 梁思浩做节目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笑到不停口的呢？ 十级自由风小班郑家富是多么有霸气呢？ 还有陈海琪、梁继章、 李丽蕊、 黎则凡、 麦润秀、 颜联武、 方正川、 吴志森， 星光熠熠，落也融融。 详细交通详情请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香港市民齐齐参与属于你的 DBC 开放日。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33日，即使市民继续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讲乜嘢啊？攞出嚟话普选特首嘛？喂，而家你俾佢哋小圈子选咗出嚟，有啲阴啲，又就写一个陈茂波，又写一个梁振英。喂，梁振英要摆明就系用人为亲噶啦，咁你而家闹嚟冇用噶。你冇用噶喎，系咪先？上街啦，唔好闹咁多啦，上街啦！ 今日已经系替爆你劏房丑闻嘅第33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梁振英，点解90000市民上街，60%嘅人要求割地，你仲要漠视我哋民意呢？ 大家应该睇咗个参考教材先，我哋唔系咧第一年一定要硬推。 我们绝食为嘅系我们嘅下一代唔可以成为傀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8:09，早晨啊，林伯，头先听到有位女同学嘅声线读出绝食嘅宣言，嗰位咧就系黄丽丽。原来咧佢哋嘅绝食宣言咧就系黄丽丽亲笔吓执笔写。佢头先读出嗰段咧嗰句咧就我们绝食，就是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不能不可以成为傀儡。 呢、這个讲得好啱嘅，就因为国民教育咧系小学推行，对于中学生嚟讲咧，特别系对黄丽丽啲咁有独立思维嘅同学，绝对冇影响嘅。 嗯， 所以有好多家长咧，琴日去到慰问呢几个同学，特别带到一啲自己嘅子女向呢几位同学致敬。 嗯， 呢、这个系好感人的。 呢啲哥哥姐姐梗系值得佢哋啲小学嘅同学去学习。 爹哋妈咪话啦，你哋快啲讲声多谢。 嗯， 佢哋做嘅事咧，虽然伤身体，但系好有意义，系为你哋呢一代而做。 不过可惜咧，我哋啲政府官员，特别我哋特首吓，都唔好讲我哋嘅教育局长啦，嘥气啦，真系。唔醒嘅。嗱，今日咧系明报嘅一个系编辑失手记咧，就系、是、文章撰稿人就叫陈日。标题叫中学生绝食， 嗯、 最拉尾一段系咁样讲，佢话、 嗯： 假如呢个政府仍不愿意接纳意见，再多几十招应付楼市开放自由行嘅发布，都只是掩耳盗铃。从、 嗯、 政者看见一群中学生为了自己而绝食，有谁不敢惭愧？ 嗯、 有谁还相信这真是个听民意的政府？ 嗯、 梁振英，你点急市民所急？你真系， 所以呢历史 你仲收工啦，真系， 即系谂白历史不断咁重复。我觉得政府千祈吓、啊，我觉得佢如果佢低估今次呢三位同学嘅绝食咧，佢就错大错特错。我睇到个感觉啊，呢、這个运动系唔会停， 系 因为家长已经即系我觉得有部分家长开头咧都系尽量希望。唔好咁快去到用绝食自残嘅方法，因为一方面佢哋系家长啦，二方面佢哋唔鼓励小朋友咁做。咁但系有报道已经话咧，家长关注组觉得行到呢一步咧，一来心痛啊，心如刀割， 弯转啊，真系 已经冇弯转。其实系噶，你谂下学文思潮过去年纪真系好多嘢都做晒，上街搜集签名吓，游行。静坐，你唯有就仲有咩可以做呢、 嗯、 你政府都唔肯听啊嘛，跟住仲整个委员会嚟，个、 嗯、 委员会咧仲话邀请中，摆佢哋啲名字上 去，咁人哋拒绝咗，有乜邀请中都玩嘢咧？真系 系咯，所以即系你仲要摆人哋嘅名字上去嚟去可以撑佢哋自己嘅场、嗯。不过咧，已经政治传闻一路听翻嚟咧，报道亦都有讲。 嗯， 其实行会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成员是觉得政府是不应该再撑下去，应该要 你看到政府是有敌视这班学生的意图，但问题是他是重视的。你看由初初行政部的主管就说、 嗯 哎、我们不开放的、 嗯 啊、到他都是后来曾经都想阻挠他们去、啊、进入这个场地，后来都给他们去了。 第一晚我都说了，我去探他们的时候呢，啊！喺个论坛嗰阵时，叶宝林咧就讲话嗰阵时大概十点零啦。 系， 佢话：，唉，收到行政处消息，今晚三点钟清场咁啊！哇，嗰阵时真系你谂下，当时在场嘅参与者真系火都嚟埋、嗯，不过好彩唔够卅秒。 嗯， 警方嘅警民关系组啊，马 Sir 即刻撒手令，都冇呢件咁嘅事。哎呀，继续落去。梗系啦，你点可能强行清场？ 嗯、 如果我真系俾个硬刚俾佢做胆啊，政府都唔敢咁做。所以呢个场呢已经系香港人占有咗。呢、 嗯、 个场唔系属于政府总部嘅，政府总部嘅人边个俾钱你出粮啊？林伯， 市民大众啦。 大众认为你政府做错嘢，撤回国民教育就应该喺呢度，喺翻呢度。梁振英，我要叫你出嚟 跪低。 咁啊，佢跪唔跪低唔紧要，我哋而家唔系讲咩封建年代。佢做错事，你认错得啦，唔一定要跪低，你只要撤回就得噶啦。即系我觉得呢类人咧，你叫佢跪低咧就难过登天，你叫佢讲句对唔住更加难啊。所以我系好担心。即系虽然行政会议有一班人可能放软咗手脚， 嗯， 但系有一啲人咧系仲好强硬嘅，嗰、那个咪就系当年 同我哋 DBC 其中个大 沙 股东 啊， 吓十分努力一齐工作嘅罗凡招芬， 仲有沙皇添。 唉，唔系咁而家咧，沙皇咧喺呢个问题，我即系当然，我估佢都一样。 我粒声冇出过，真系 佢粒声 公开吓。 系佢俾一大班 DBC 都搞到佢头都痕啦，系嘛？系仲敢出声？不过罗范招芬就出个声，仍然系好强硬。所以你会见到呢个政府咧，即系我觉得嚟到呢一步，我如果我哋唔能够接力嘅话咧，梁振英系偷笑。所以我呢度更加呼吁啦，我哋而家打攞揾紧学联嘅代表，特别系李成康。我对李成康咧系有期望嘅。我希望李成康即系领导嘅，即系呢个学联咧，系希望能够尽快尽快。 希望佢哋又唔好似政府咁啦，时不时就话啊好，我哋成立个委员会研究下点样做啊。 昨晚我同中大学生会会长倾啊，阿杨正贤啊，就同你所讲呢一句差不多啦。 嗱，如果系咁咧，恭喜佢啦，佢绝对有条件将来加入呢个政府咧，做呢个公务员， 又 俾 你 做呢个政务官啊， 又俾你呢个 局长啦，真系 水晶球，唔通真系睇中？嗱，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咧，如果处处计算，就话喂，会唔会影响我嘅仕途，影响我毕业出嚟嘅揾嘢做？咁真係唔該你唔好做大學生。即係如果大學生都冇理想冇自己即係生存嘅意義目標，你年青人都冇嗰團火呢，你不如真係唔好做年青人。年青人就係我哋有火的時候，雖然有時對你見到佢哋有啲鬧起上嚟冇乜禮貌，唔緊要，我覺得我哋作為成年人呢，我是俾机会年轻人嘅。年轻人是有犯错嘅本钱嘅。只要你唔好为非作歹，是吧，你犯错的话，你稍微粗暴啲、粗鲁啲，有时甚至有啲粗口都讲多几句，唔紧要，呢个就係你哋嘅文化，就係、是、你哋嗰团火。而社会就係需要呢团火，唔係需要嗰啲係为自己嘅仕途处处计算嘅大学生。所以我呢度呢呼吁，我希望李成康，可能佢未听嘅吓，呢、這个节目太早啦。但我哋打攞揾佢，我希望学联嘅诸君同学，希望佢哋咧真系为我哋呢一个学文思潮嘅运动咧系延续落去咯，系嘛？但系咧呢个林伯，你睇紧咩先？ 我睇紧呢个系 你都俾我唞唞噶， 啊马家辉佢话今天上街的理由，一开始就系佢咁样讲噶，今天上街。肯定义不容辞， 系 啊，呢、這个好重要。咁佢咧又喺其中一段咁样讲话，即使你没有子女，亦没理由容忍呢个教育官僚咧，呢、這个咩吴什么黑什么剑啊，用一句不上街游行，便等于系沉默赞同的大多数，嚟把你嘅意见意向咧强奸，把你嘅尊严咧侮辱，把你嘅面子踩在脚下。嗱，呢个就系吴克俭嘅逻辑，真系沉默嘅大多数， 即系你佢哋往往咧又系历史重演，当年叶柳又系咁，五十万又如何啊？全香港七八万人，仲有六百五十万人去咗边啊？好啲沉默大多数都系支持政府嘅咁。 嗱，刚才你讲得好啦。后生仔系可以犯错嘅，当然有理想，而一个摸索过程之中有偏离，唔紧要嘅。 冇错， 嗱呢啲咁嘅官有乜鬼用啊？一大把年纪，讲得唔好听啲，放长双眼睇你嘅结果系点样，真系吓。 放长双眼嗱，李仪咧就喺佢嘅即系苹果嘅评论，佢话希望咧努力实现学文思潮的最终幻想。你讲到最终幻想呢，其实就好阴功。 幻想即系唔会发生㗎嘛。 幻想即系唔会发生。但系佢都用实现，希望努力实现。就算即系好似黄丽丽人哋访问佢，究竟佢有多有信几大嘅信心能够令到政府撤回。佢都系比较悲观，但系佢都要继续坚持。佢话只要做我认为做啱嘅嘢，继续坚持。我第时成为人，成为自己仔女嘅母亲， 我都好骄傲咁讲，2012年9月1日，我绝食超过50小时，有我嘅足迹，有我嘅脚印，有我去对政府呢个横蛮推行国民教育嘅一点丝丝点点滴滴嘅反对声音。即係所以我希望呢，即係咁好嘅中学生，其实係真係我哋嘅骄傲嘅諗法。我哋即係睇完之后，我都觉得我哋唔撑佢呢，我觉得我哋真係冇乜血性。即係个社会要一班十七八岁嘅年青人中学生行到咁前，而其他人可能仲係，当然我唔怪好多香港人好忙，因为真係胃口奔波，所以我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哋呢个咪讲得到几耐就几耐嚟撑佢。所以Tommy 呢就话，唉，我哋呢个台係请佢哋即係访问係最多嘅一个台，原因好简单，因为我哋係重视佢哋，我哋爱锡佢哋，我哋支持佢哋，我哋唔想令到佢哋咧系感觉到周围冇人，周围冇人嘅感觉咧系好恐怖嘅，林伯系咪啊？所以咧，既然我哋 DBC 琴日都千人撑我哋，我哋更加要珍惜我哋嘅言论咧，系撑呢班年青人咯。你跟住嗰篇咩嘢吓？ 我揸住吴志森嗰篇系喺苹果嘅专栏，咁佢话个标题就话为了明天嘅阳光站起来，继续抗争。咁啊，引述咗呢个系同学嘅绝食嘅宣言咧，系最拉尾嗰句嚟，就系嗰做结论就话：我们相信明天嘅阳光，也相信我们能够每天看到晨曦的阳光。系阳光嘅，系即系一个系正面。 你读完呢篇文咧，我而家感觉到有阳光，因为我哋揾到李成康吓、学联秘书长李成康，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系。 你好，李成康。 系你好，你好。 喂，嗱，琴晚我哋自由风啊，十级自由风想揾你啦。咁我知道你忙紧，唔紧要。咁咧就不过咧揾其他你哋啲成员咧，因为好多亦都要开紧光咁。 系系。 咁嗱，我自己嘅盼望吓、李成康，我想即系呼吁你哋，亦都希望你哋能够立刻即系呢个计划，点样嚟去为学民思潮在政府总部这个运动的延续下去。我昨天跟黄之锋在现场呢，我跟李柱明去探班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希望他们要明白一定要找大学生做支援的。因为他们已经是要翻学了，下个礼拜。那你们学联有什么计划可以跟我们谈谈呢？ 首先讲翻就系我哋学联其实绝对支持学民思潮嘅嗰、那个绝食行动啦。咁基本上其实学民思潮佢哋之前搞呢个绝食行动嘅时候，佢哋都有即系同我哋讲嘅。咁而佢哋需要啲咩嘅，譬如物资啊，需要嘅支援，咁其实我哋都尽一切嘅方法俾佢哋。咁譬如佢哋场地上嘅 support， 咁其实我哋都有，即系我哋都有俾到佢哋嘅。咁都希望佢哋系能够即系有健康的身体啦，即是继续，同埋亦都是希望他们这个行动可以成功唤醒到关注，即是社会人士是关注国民教育这个议题，咁企出来是去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咯。咁 但是现在我们的特首啊还在那里呼吓呼吓 是啊是啊，我都看到其实昨日梁振英的表现真是令人失望的，是纯粹落了去，咁但是亦都是给不到一个清楚的信息俾到即系公众，又或者俾到我哋学生睇到，就系到底佢政府会点样去回应而家一个民间咁强烈嘅诉求，咁系令人失望噶。 咁所以李成康，我嘅问题就 系、 即系我当然都明白，我琴日去到咧呢一两日去到睇到啲帐幕啊，同埋组织上，我相信学联喺背后系即系有一定嘅撑场。咁但系我觉得咧，你哋而家咧系应该由幕后走前啲，因为中学生要翻学噶啦，佢哋个个都要上堂，佢冇可能再喺个运动上边，好似过去即系暑假里边系咁企得咁前。而我觉得大学生咧系需要喺呢个问题上边，不单止系接力， 而且要将个运动再推向第二个高潮、第二个高峰， 发扬光大 系啦。因为你见到咧， 冇错，或者或者咁样讲啦，就系、是、我哋都非常之认同啊，而且我哋都明白就系、是、其实民间系对我哋大学生有呢个期望，因为我哋喺九月嘅时候系应该接棒，咁、所以其实我哋喺一阵嘅嚟紧，因为。都我諗係未來嘅幾個鐘之內啦，咁我哋其實我哋學界都會有一個即係叫做消息發布，咁就係話俾佢哋聽，我哋九月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做，同埋我哋會係朝一個咩嘅方向，咁樣基本上我哋計劃就係我哋已經係喺之前嗰個月，咁就係聯絡咗唔少嘅大學者，咁我哋會嘗試就係、去做一啲叫做罷課日嘅籌備，咁就係、是、嘗試去。带动整个社会就是去讨论罢课，同埋认为我哋罢课嘅话，我哋可以用咩嘅方式？咁尝试喺大学入面，我哋基本上我哋已经组织咗一啲义工队啊，又或者组织咗啲大学教授，咁就系、去示范就系罢课日，我哋可以点样去做？咁希望就系话，即系而家学问思潮绝食啦。咁如果我哋作即系我哋想希望用一个唔同嘅尝试咯，咁就系如果罢课嘅话，呢个又可唔可能呢？咁即系希望俾到公众一个讨论，同埋希望俾到即系譬如十八区家长佢哋系反对罢课嘅，咁如果我哋真系尝试到罢课系有呢个可行性嘅话，咁可能家长佢哋嘅嗰个反对声音就会比较细，亦都会接纳呢个方法去抗争咯。 嗯，我建议咁啊，阿李成康 系 嗱。你头先所讲嗰个嘅罢课嘅准备咧，同埋系联络一啲学者咧，呢、這个系绝对啱嘅，要做嘅。咁但系我觉得个战线咧就不限于此。原因好简单，如果你哋能够接力喺政府总部嘅静坐，甚至或者接力绝食的话咧，佢哋嗰个即系而家嗰个台咧。是绝对就可以俾你哋请啲学者每晚每日啊都能够喺嗰度係一方面即係、就是、抗衡政府，第二方面支持罢课，第三方面公民教育。嗱呢一点李成康我觉得你真係要彻底地諗一諗，就千祈唔好俾呢个运动呢喺今天就算有几多万人集会之后去完一轮又返返屋企，政府总部又静落嚟，你唔能够俾到梁振英同埋佢嘅政府个压力咧。嗱、你见到一有绝食，大公民会闹都闹少几句，真系即刻梁振英八点啊，吓雷劈咁走去呢个揾下即系探望，胡鸿玉都要出嚟，你就见到政府梗系有压力啦。你唔喺呢个运动上边一即系呢叫一鼓作气啊！再而三啊，如果打唔到继续落去呢，如果衰竭咗落嚟呢，我觉得就好失即係我好失望嘅。咁所以我觉得你一方面可以准备罢课，另外一方面就正正就因为有罢课，所以你呢一个政府总部呢一个嘅运动场地係不能呢一个嘅离开。 因为个象征意喺度㗎真係。 呢个象征意义呢係政府最大嘅压力嚟。咁你会唔会倾向你自己个人呢？我想听下，即係你一定可能要开会啦。 係、 你我觉得你可唔可以即係都你係秘书长嘛，係咪学联会长，学联你哋叫会长㗎喎。 我哋冇会 长。你哋唔系会长㗎，叫秘书长嘅。 係啦。 OK， 咁你学联你哋喂，其实学联而家呢，琴日我同中大学生会长阿杨正言倾过啦，我觉得佢比较低调。 係。 究竟其实你自己又港大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 咁港大学生会究竟搞乜科啊？ 其实我又真系答唔到港大学生会个立场，因为我 知唔系叫你讲个立场 呢边，系啊。 但嗰班人去咗边啊？咪日日喺度迎新系嘛？ 咁你要问翻港大学生会 啊？系，咁你学联里边有几？除咗你，仲有几多个港大学生啊？ 学联入面基本上学联其实就我哋决定嘅架构呢就係、是、由常委会决定，咁常委会就会由港大学生会嘅会长囉，咁就係港大学生会长，咁另外我哋秘书处除咗我之外就仲有一个。 冇住我想搞清楚你港大学生会会长系有咩角色话、 啊、佢系常委会，咁我哋常委会系决定譬如决定立场啊，同埋决定我哋秘书处 即係秘書處就是恆常嘅一個工作機關啦，咁就常委會就係決定秘書處嘅工作方向啊、工作立場咁樣咯。 嗱，阿李成康啊，我哋跟住去新聞，你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咧？我繼續同你傾啊。好嘛。 唔好意思啊，新聞之後我諗我講唔到，因為我都趕住要去開會嗰個係咯。 傾多五分鐘得唔得？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学联秘书长李成康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绝对支持学民思潮发起的绝食行动，期间亦提供场地和物资的支援，他期望三位绝食的成员身体健康。李成康批评昨日特首梁振英的表现令人失望，对方并没有清楚的信息给公众和学生，政府怎样回应民间强烈的诉求。李成康表示，学界即将公布九月份有咩跟进嘅行动，去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嘅推行。佢透露已经联络学者筹备罢课，佢期望可以带动整个社会讨论罢课嘅细节。土瓜湾一个单位发生非法禁锢事件，一名八岁嘅男童被挟持接近七个钟，先至被获救。昨晚十点几，一名四十七岁的男子与一名三十八岁的女子在美景街六十一号一个单位，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争执，男子情绪激动，持刀挟持女子的八岁儿子。谈判专家到场之后，到今日清晨大约五点，先至劝服男子投降。男童并没有受伤，送伊利沙伯医院医治。男子涉嫌非法禁锢被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据报期望成为中共史上首位在任期届满之后彻底交出权力全身而退的领导人。路透社引述接近中共高层消息人士说，胡锦涛期望在明年初之前副主席习近平接替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位。他亦期望现任副总理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担任军委的副主席。报道说，胡锦涛不想重复以往接班过程出现的问题，他不希望好像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那样迟迟不交出军委主席的职位。美股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090点，升9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66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06点，升7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在今届伦敦奥运田径跑道之上，有由邓奕俊、黎振浩、吴家峰和徐志豪担大旗，亚洲今年最快的香港男子4x100米田径接力队。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优胜的地方，就是我们四个都是跟同一个教练。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今次的嘉宾是港队飞人黎振浩。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哇，咁快又入秋啦，即刻想起红叶。奇怪，好多人心目中赏红叶、追枫叶圣地，唔系日本就系美加。其实北望神州大地，一样秋色无限。旅游中再次揾埋佢老友中国通 Tony Yum 上嚟旅游玩家，带大家去猎影神州绝美秋色。呢个星期六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旅游中小卓、陈俊伟，仲有你哋一齐玩尽神州秋色。 在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或者电脑等课程前，应考虑有没有这个需要。真的要报读的话，就要看清楚课程和收费资料，看下挂在校内的学校注册证明书，了解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 唔好一次过或者用信用卡交晒全部学费，要逐个月交同埋保留收据。想查询可以打教育局电话2891-0088或浏览该局网页。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为资本自由，反对制度教育。 梁振英，为什么90,000市民上街，六成多人要求割地，你还要漠视我们民意呢？ 大家应该睇咗个参考教材先，我哋唔系咧第一年一定要硬推。 我们绝食为嘅系我们嘅下一代唔可以成为傀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林伯， 8:35， 系阿李成康咧就冇办法啦，佢都话要要继续写稿啊，因为可能晏昼咧嗰个流程上边啊，佢有份咧系要代表学联咧系演讲讲话， 你都见到啦，听到啦，我哋同佢讲电话嘅时候，佢嗰个手机都不停吓。咕噜咕噜，隔篱有嘢。 我自己因为问到最重要嗰一环咧，原来学联咧佢嗰个咩执委咧，咁跟住讲到话嗰个执委系咩港大学生会，即系唔知系主 席。秘书处上边有个常委会嘅， 常委会嘅常委会就系咩港大学生，我就听唔明啊。我就好担心咧，就是一个咁低调嘅港大学生会成为咗学联里边执委嘅最重要嘅一个决策嘅话咧。呢、這个系好令我担心。 你唔记得有啲共产党都去参加呢个学生会嘅竞选咩？ 咁呢个嗱，我成日觉得冇问题。你有乜党乜党，你有立场唔系一个问题。香港百花齐放，你千祈就唔好令到俾某一啲人主导咗。你应该要将整体咧，即系唔同嘅理念反映到出嚟，而唔系咧不断俾人和谐。大学生俾人和谐咧。是今日已经有中学生绝食的时候呢，一个令到我伤心的写照。即是这一种的写照告诉我，未被人和谐或者不会被人和谐的中学生，坚持他的信念，用生命来作为争取。而他们大学生竟然是这些后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伤痛就 系 呢度，所以我头先不断咁讲。 但系嗱，我睇上网睇翻咧，佢哋喺8月20日咧，又都曾经有个几强硬嘅一个联署声明噶，撤回洗脑国民教育、反对独立成科嘅联署声明噶，学联啊系。 好多联署声明都系咁，不过咧，当中学生用自己嘅肉体嚟去抗衡。唔食嘢嚟去作为最后呢一个咁嘅武器，你再联署，又或者我成日都同教协讲，你嗰啲越良心约章当然系有用，但系喂，除咗良心约章，你可唔可以再行多一步啊？领导社会嘅运动咧，唔系净系靠良心约章，唔系净系靠联署声明噶嘛，即系呢一啲。其实学民思潮在一年前已经做的事了，大佬。那你是不是真的永远就是现在全部落后于形势呢？社会运动是不能够落后于形势。一落后呢，此消彼长。你落后，政府就擒前。 嗯。 这个就是我就是我好肉紧啊，大佬。我好想返返去做大学生啊。吓，即是刮下讲大学生会究竟做紧乜嘢啊。唔系咁样嚟去处理一个，即系中学生你嘅师弟师妹揾条命去搏嘅时候，你唔系就咁话俾我听，我开会，佢点样去组织啲学者罢课？啱，呢个要做嘅，我系绝对支持。但系个战线唔可以净系呢一度。不过咁谂吧，我相信好多有心人嘅。我相信好多有心人都同意我呢种睇法，係会留守政府总部。我亦都相信 昨日我见到好多大学生喺政府总部，佢哋未必系嚟自校系学联，但系佢系大学生，我相信佢哋系唔忍心见到净系中学生行到咁前。我相信听日、后日，直至到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咧，佢哋会继续喺呢一个嘅象征嘅阵地。唔系净系象征阵地咁简单添啊，阿林伯，其实有实质嘅意义。政府总部咧，系令到梁振英日日入到自己嘅办公室之前，都望到呢一班同学、呢一班市民。我觉得配合埋罢课咧，两线进行就 系 最佳嘅运动基础。 我唔系泼你冷水啊，富哥，你都记得喺旧嘅政府总部门口 系。 乜样有人咧系喺度绝食，一路喺度咁样系争取，有理会到咩？佢哋佢咪照样系横过连过，系咪？ 佢唔理会系佢嘅问题，系佢嘅贱格。如果我哋唔做，我觉得我哋人民咧，你就唔好怨啦。即系到时如果下一代系受到洗脑。你今天以后就唔好怨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点样去行使自己嘅公民权利咧，系要争取嘅。所以我希望即系市民今天要去吓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吓，以呢个八个字命名嘅公民教育开学礼及嘉年华。由今日嘅两点至到四点半就有啲摊位，四点半至五点半咧就有个预演，五点半至八点半咧就系开学礼嘅大集会。我哋 DBC 咧系数码大展台系会全程直播呢个五点半至八点半呢一部分，证明我哋 DBC 咧虽然有市民。昨日撑我哋更加要呢是撑呢班同学守护孩子责无旁贷。我哋希望呢大家啊嚟到呢一步，唉，我都讲到口水都干啦，阿林伯。我希望你啱啱扭开我哋嘅收音机。如果你都认为我哋是要坚持，是要留守，是要守护孩子，为下一代不被洗脑，你都可以打嚟 1872111。我哋而家都听下，我哋多个嘅社评，点解要撤回国民教育？ 今日信报同埋明报嘅社评咧，都系继续咧就系评论到国教科所引起嘅争议。咁两份报章都认为咧，唔应该系急于系推出呢个课程。首先睇下信报嘅社评啦，佢话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由被认为亲中背景较浓嘅新任特首梁振英主吹歧视，咁加上一套内容被公认为存有偏颇嘅参考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率先又曝光，令到社会对呢个科目产生咗强烈嘅信任危机，而洗脑之说更加咧就系火上加油。咁信报话，当前推行国民教育科嘅条件咧系未成熟噶，公众嘅反对声音仍然强烈。对此表示忧虑嘅受访市民咧超过半数。喺咁嘅情况之下，倘若当局仲要坚持强去推，只会令到社会更趋撕裂，政府嘅威信会受损益深，学校教师同埋家长亦都会深受困扰，对各方面都冇好处。放弃强推，再作咨询，广纳民意，从善如流，退一步海阔天空，才是政府在这个重大议题上的唯一可行之道。 再看埋明报今日的社评，题目是政府退一步，香港海阔天空。内文话，家长、教师、校长、办学团体以至大多数市民对国教科满腹疑团，要求撤科再议。但是政府在未能摆脱洗脑质疑之下，坚持推展国教科，形成政府和主流民意的对抗局面。其实透过符合港情的国民教育，培养有独立思考而爱国的学生才是主流。昨日特首梁振英到政府总部外探望绝食学生，对学民思潮成员不会有丁点的效果，因为梁振英仍然回避三个核心问题。 首先，教育局资助出版的洗脑教材仍然在学校流传，是事实。教育局编写过洗脑教材教案，是事实。教育局制定盲目爱国标准的爱国评核问卷，亦都是事实。第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国民教育部分过于强调情义教育，例如与国家根脉相连、休戚与共、孕育国家情怀等等，令人有洗脑之感。第三，教育局成立的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划地为牢，开宗明义为三年开展期已设，教育界认为国教科不宜独立成科，课程指引的洗脑内容委员会都不会讨论。这三个的未解决核心问题，完全看不到政府有开诚布公、消除疑虑、解决问题的诚意。社论又说，情况很清楚，如果政府执迷不悟，未来一段日子都要同民意对抗，同不合作运动周旋，这样的话国教科又怎样在学校正常推展呢？如果梁振英统率的是一个理性的政府，就应该退一步，撤科再议。 林伯，唉，你听完这些社评不断要求撤回国民教育，但是一方面呢有一些大公文会之流、梁立人之辈，我认为这个叫鼠辈，他竟然说学民思潮才是香港红卫兵。哇，这个什么人来的？是不是人来的？这个梁立人 他的名字是个人，只不过不是人来的。 即我觉得这些人呢，我觉得真是不单只是掩住良心，简直讲埋啲说话，用红卫兵嚟形容我哋班年青人，哇，真係痛心。即係我觉得呢啲人呢攞住支笔呢，我唔该你问下自己嘅良知。即係你咩叫红卫兵啊，諗吧。文革嘅时候我好小嘅，諗吧。我大概都係你知我啲六十后啦。我大过咗呢，我睇完一两次呢啲文革嗰啲书呢，我已经话俾自己听，我真係以后我都唔想再睇。因为睇完係好心悒嘅。 但历史係唔可以忘记㗎喎，阿富。 即係当然我梗係历史唔可以忘记，我知道就得㗎喇。因为我每次睇一次呢，我觉得呢啲係唔係人做嘅嘢嚟嘅。即係文革同埋共产党呢几十年呢，係违背人性嘅处理。对管治人呢，简直唔当我哋中国人系人。即系我所以我好痛，我唔想再睇。我最近最后一本睇完嘅叫牛棚集益。 係。 吓、啊。边一个作者我都唔记得咗，牛棚集益。因为即系呢本好出名㗎，但系我记性好差。 教授写系 我讲。牛棚集益我都唔记得咗边，但系写得十分好。但我一路睇一路觉得，哎呀，即系个心呢，即是你不其然痛得，你会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共产党为什么会大家互相这样厮杀，你竟然梁立人用红卫兵 来形容我们的年轻人。唉，我不想读啊，讲真。不如读一下苹果怎样来去闹他还好。唉，我咁可能我个人呢平衡一下我心理，因为已经不够瞓呢，个人已经好躁。啊、我唔想呢就即係我細胞唔想死咁多。其实做呢个节目呢真係好惨。 我不幸呢，梁立人我认识嘅一个系旧同事嚟。喺香港电台我哋曾经一齐呢。 佢有冇眼耳口鼻㗎？ 佢 有㗎嘛。 当年 即係人嚟㗎系。 当时我哋认识嘅时候呢，佢系满口呢系诅咒呢个共产党。佢系游水逃亡嚟香港，你知唔知呀？但喺香港叫做赚到钱啦。而家就喺深圳呢，就是过去的愚公的生活，然后继续呢就在啲外国报章度呢，就是每个星期写几篇啲咁嘅谋论。 我唔识出声，即係当你讲完呢一句呢、 啊、 我更加觉得 咁唔使理会啲人，呢啲係机会主义者嚟㗎。 唔係，对唔住，即係我觉得呢啲人我唔係唔使理会，即係呢啲人呢，如果你听完你咁讲嘅背景呢，我更加鄙视呢啲人。即係呢啲人，当你自己曾几何时有你嘅理想，但係竟然係被眼前嘅利益嘅蒙蔽，讲埋啲违心说话，我仲有咩话可说呢？不如我哋听下 张凡在这一篇理性学文与愚昧红卫兵这一篇怎样反驳这些这么愚昧的思想。 对于亲中报章连日攻击学文思潮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的行为，仲将这批学生比喻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苹果日报张凡的专栏今日就以题目理性学文与愚昧红卫兵为题，反驳亲中报章对这批学生的批评。 为什么今时今日我们要有我们的学生十几岁的学生要出来绝世，其实在这里责任不是讲玩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还要漠视我们民意呢？ 年仅十五岁的学文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昨日面对特首梁振英的时候处变不惊，并且滔滔不绝地提出批评和质疑，实在令人佩服。对于近日香港亲中媒体或者人士视这班九十后小将为红卫兵的言论，身为过来人、思想相对开明的中共官员私下坦言，两者根本无办法相提并论，并且慨叹红卫兵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祸害至今仍无法抚平。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狂热组织，学文思潮在2011年中成立，主要由90后的中学生组成，组织的宗旨是反对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国教科。而前者在天安门广场获得伟大领袖毛泽东接见时，个个情绪高涨，喊得死去活来；而后者获得梁振英探望时，就斗胆直斥其非，并拒绝和特首握手。前者是愚昧，后者是理性，一见高下。对于有亲中媒体指出学文思潮成员四处向政党和立法会候选人施压，迫使他们支持撤回国教科，否则就会追击他们，行径和当年红卫兵到处批斗他人并无分别。一名身为过来人的官员直言这些的批评简直就是颠倒黑白，他又透露当年自己的恶行就是从一班同学将体弱多病的女老师押上台批斗，最终老师受不住折磨发了癫。近几年这位过来人几乎年年都探望这位日渐年迈的老师，看到他滋滋呆呆的样子和他那个破碎的家庭，心里面的愧疚感越来越严重。亲中媒体将学文思潮成员是比喻为红卫兵，目的就是将他们丑化、妖魔化。不过他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据悉西环对学文思潮成员虽然有看法，认为他们被利用，但是对亲中媒体视他们为红卫兵就有微言，不满是揭出历史疮疤。 历史疮疤，哎呀，林伯，你都知道，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呢一班学文思潮嘅年青人，就系我哋香港人嘅良心。红卫兵就系当年共产党嘅妖魔，你点样能够咁样嚟去比较咧？ 系嗰啲系毛主席啊，佢嘅自己嘅系武斗文斗嘅队伍嚟嘅啫。 唉，咁所以咧，正如呢度阿张凡最尾讲，西环啊。都觉得你咁样讲过咗火啦！你将当年红卫兵， 所以咧，以后你听到梁立人呢三个字，见到佢发表嘅文章，嗰啲叫做垃圾， 都不如啊！唉，我哋不如咧，唉，早啲联络下我哋家长关注组嘅成员黄瑞雄，讲讲我哋晏昼呢一个公民教育开学礼及嘉年华嘅细节，好冇？啊，早晨啊，黄瑞雄。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系 系，可唔可以讲下一阵间你哋都准备紧噶啦，我相信吓就嘉年华同埋开学礼嘅情况啊。 系啊系，咁就我哋其实已经都即系啲场咧都得系七七八八如火如荼咁样啦。咁就主要我哋今日会有三个场区嘅，咁一个咧就会喺天马公园啦，第二个场区就会喺立法会啦，对出个空地啦吓，第三个场区咧就会喺天美道隔篱嗰条好阔嘅行人路，咁住我哋有呢个三个场区咧去安排市民即系入嚟进行嗰个晚会，咁喺晚会嗰个时间咧就系5:30。 到到八點半呢個時間嘅。咁嗰個晚會其實就包括係一個大型嘅集會啦。咁我哋會有啲嘅表演嘅嘉賓，亦都有啲講者啦嚟到演講啦。咁亦都有各界嘅代表嚟到講翻佢哋對於反對呢個洗腦國民教育嘅睇法㗎。咁之前咧，我哋就有一個嘅嘉年華，咁亦都係希望即今日都有多啲家長同埋小朋友都一齊嚟參與啦。咁嗰個就會係兩點鐘到到去四點半嘅。咁我就會係喺立法會廣場嗰個空地嗰度。 我想问一下，咁整体你哋觉得估计啊，因为而家咧，因为三位同学年青人绝食咧，其实个运动咧就推向紧另外一个高峰。出嚟嘅参与嘅市民，我相信比你哋预期嘅一定多嘅。咁比你哋，你估计如果真系人多嘅时候，你哋有冇足够嘅即系设备啊？是令到每位參與者都能夠看到台上發生什麼事，或者是最低限度收音能夠聽得到呢？ 我哋其實就之前一直都有同即係警方啦，同埋即係嗰幾個地方嗰個啲部門，其實都有緊密溝通嘅。咁其實每三個場區咧，都會有自己嘅屏幕，都會有自己一啲嘅音響嘅設備啦。咁而特別係天馬公園，我哋知道嗰個延伸嘅即係嗰個位咧都幾長嘅嗰個地區，咁我哋都會沿住嗰條路咧，都會鋪啲嘅音響上去嘅。咁我哋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即係緊急嘅一啲嘅方案啦嚇，即係倘若例如人多到去埋一啲比較厚啲嘅地方嘅話咧，咁我哋都可以即時再加一啲嘅音響設備咯。咁就務求即係嚟嘅市民都知道嘅發生緊咩事。咁我哋大家係即係團結咁樣去即係參與呢一場咁樣嘅運動。 冇錯冇錯。 我見到嗰個係傳媒須知道有啲特別嘅要求啊，有冇可唔可以同我哋講點解要咁多嘢咧？你要出示佢嘅工作證啊、名片啊，頭先攞記者證係為咩目的呢？ 其實因為我哋今次嘅呢個大型集會咧，其實我哋都得到好多唔同界別，尤其是係即係一啲演藝界嘅朋友咧，係鼎力支持嘅。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個我哋叫啲後台區咁樣嘅嘢啦。咁亦都劃分咗一個記者區咁樣嘅。咁我哋將個記者區其實就係喺嗰個舞台附近，咁方便即係各位傳媒朋友可以喺嗰度即係影到一啲靚嘅相咁樣。咁因為我哋其實嗰個 即係你哋記者區係最好嘅位置，就唔係好似警方啲咁，凡係有示威咧，將個記者區就擺到冇雷公咁遠嚇。係啊， 唔會，我哋喺正嗰個嘅舞台區附近嘅，舞台附近添嘅。但因為嗰個附近正正嗰個場區咧係即係喺草地度唯一嘅平地，咁我哋就安排咗嗰個場區就係俾啲家長帶 B B 啊、推 B B 車啊、帶小朋友嚟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即係喺嗰個安排上咧，即係希望可以分到啊，例如記者朋友、傳媒朋友，咁我哋俾個記者證佢啊咁。咁變咗我哋喺，因為我哋預計今日真係會好多人，咁亦都會牽涉好多小朋友啊咁。咁所以我希望喺安排上可以仔細少少，咁就方便大家去運作啦。咁成件事可以好順利咁樣去發生。 我想問一下家長關注組咧，對於而家絕食嘅三位同學，喺而家政府總部嘅留守同埋即係靜坐等等，以及琴日梁振英嚟到作為慰問咧。你哋整體嘅感覺，第一，你哋會唔會繼續堅持支持呢班年青人學民思潮繼續留守之餘，亦都覺得政府特別以 CY 嘅嚟慰問，或者胡紅玉嘅 嚟 慰問 抽水啊嘛， 即係所謂嘅抽水慰問咧，你哋嘅即係感唔感覺到佢嘅誠意，同埋你哋有多大信心政府會撤回國民教育？如果唔會，你進一步加張關注組點樣嚟去即係跟進咧？ 首先即係答你對於即係政府嗰個反應嗰部分啦，就喂， 係啊，係 唔好意思，係 唔緊要。 咁就其實呢一部分咧，我哋覺得阿之峰其實近日會面，即係會見呢、這個阿特首咧，嗰、那個佢哋個回應係好準，即係我好支持同埋好認同嘅，因為其實我哋嘅新政府喺7月1號上場，即係林鄭佢由頭到尾都成日講話佢會重視民意、尊重民意，要體察民情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呢個反對洗腦嘅民教科嘅呢一個過程入面，其實睇得到個民意係好清楚。即係7月29號嗰、那個遊行，我哋喺一個好短時間內作出嘅呼籲，然之後我哋可以有9萬名嘅市民係單一議題到出嚟。其實我印象中都香港好少，即係前所未有可以一個單一議題可以令到咁多市民出嚟，而當中其實好多家長，我哋知道係第一次 出嚟遊行，或者係第一次帶埋小朋友嚟嘅。咁所以嗰、那個民意係好清楚。然之後我哋睇到咧，七二九之後個民意冇跌，只有繼續升嚇。無論係民調好，我哋落街站收集簽名，好輕易就十幾萬嘅簽名，其實係學民佢哋自己收十萬，跟住我哋家長組接力、教師接力、社工接力，十幾萬嘅簽名，我哋好輕易就已經收集得到。咁、我哋睇唔到個民意係有幾咁嘅分，即係唔清晰。咁、如果用吳克儉嗰個講法，尋日大多數就代表係支持佢哋嘅話咧，咁我就真係好懷疑，因為其實喺呢段日子，我哋有好多，我身邊我接觸到好多嘅人，好多人都話啊，因為我嘅工作關係，因為我嘅各樣嘢，我唔方便去講，或者我唔方便出嚟支持你哋或者遊行，但係我想話俾你聽，我撐你哋。 冇錯，黃衰雄啊，黃衰雄啊，阿黃衰，因為咧，我哋就快到新聞時間，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十分鐘啊？好嘛？ 可以， 唔該曬，因為我哋都想同你哋繼續傾下呢個運動，今日之後點樣繼續延續落去咯？好嘛？唔該。 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主办的嘉年华同埋集会，会在今日下午两点至八点举行，表达反国民教育同埋宣扬公民教育的理念。下午两点至四点半，嘉年华会在立法会广场举行，四点半至八点半在政府总部旁边的天马公园就会有大型的集会。大联盟表示，届时将有多场的演讲，亦有歌手的演出。学联秘书长李成康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绝对支持学民思潮发起的绝食行动，期间亦提供场地和物资的支援，他期望三位绝食的成员身体健康。李成康批评特首梁振英昨天的表现令人失望，并没有向公众和学生清楚交代当局怎样回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强烈诉求。被问到学联会否接棒继续抗争，李成康表示，学界即将公布九月份的跟进行动，他透露已经着手筹备罢课， 组织了义工队啊，大学教授去示范就是罢课日我们可以怎样去做学民思潮绝食了，就是我们想希望用一个不同的尝试，如果罢课的话这个又可不可能呢，就是希望给到公众一个讨论，还有希望给到就是譬如十八区家长他们是反对罢课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尝试到罢课是有这个可行性的话，可能家长他们的那个反对声音就会比较小，亦都会接纳这个方法去抗争咯。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据报期望成为中共史上首位在任期届满之后彻底交出权力全身而退的领导人。路透社引述接近中共高层消息人士说，胡锦涛期望在明年初之前副主席习近平接替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位，他亦期望现任副总理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担任军委副主席。报道说，胡锦涛不想重复以往接班过程出现的问题，他不希望好像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那样迟迟不交出军委主席的职位。内蒙古发生翻车事故，造成四人死亡三十人受伤。安监局表示，事发在昨日下午一点几，一辆由赤峰通往泽宁 的客车在桑达达莱镇出事，三十名伤者当中十人伤势严重。菲律宾东部海域昨日发生的尼克特制 7.6 级地震引发山泥倾泻，导致一间房屋倒塌，造成一死一伤。目前东部海岸省份的三级海啸警报已经解除。事发在本港时间昨晚九点左右，震央位于苏里高东北大约180公里，震源深度是3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最初对菲律宾、印尼、台湾、日本、关岛等地发布海啸预警，但目前已经解除了大部分地区的预警。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部分城市停电，很多人跑到户外和高地避险，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亦受损，两条桥梁出现裂痕。体育消息，马德里体育会以4-1击败车路士，捧走欧洲超级杯。上一季的欧霸杯盟主马体会在上半场就凭住法卡奥连中三元，以3-0遥遥领先。换边之后，米兰达再为马体会锦上添花，赢到4-0。欧联冠军车路士在完场前15分钟才由卡希尔破蛋。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6%。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是梁继章，要生活得开心，做一个快活的香港人，记得9月9号立法会选举去投票。大部分选民在地方选区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记住每张选票给一个人投一张名单，就是这么简单。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发烧音乐厅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逢星期日晚上6点半到9点半播出。发烧玩家三兄弟何松立、Eric、Lawrence 为你精心挑选发烧靓歌。That's what you are。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多谢晒支持 DBC 数码广播，继续还声于民。 其实整体成日政策都有个叫做渐进期噶嘛，而家你同我讲喂 DBC 冇渐进期噶，一出世就要小行会走噶啦。喂，边个搞生意得啊？ 一个6亿嘅好大嘅 project 做得3个月，你就话佢有问题？ 数码广播嘅死因就系因为佢成日抨击政府。真天真，假天真， 我怕我。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大家好，我是赵正熙。好的音乐是一班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香港的未来就要靠大家一起努力了。9月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啦！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啦。 梁振英，点解90000名市民上街，60%嘅人要求割地，你仲要漠视我哋民意呢？ 大家应该睇咗个参考教材先，我哋唔系咧第一年一定要硬推。 我们绝食为嘅系我们嘅下一代唔可以成为傀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9:08，大家咧听清楚梁振英嘅讲说话，佢啲语法，第一年唔会硬推啊，冇讲过第二、第三、第四年点样样。 系，所以咧，即系我希望大家。虽然啱啱可能刚刚起身、甚至有啲呢琴晚先撑完我地啊，咁今朝呢可能瞓晏咗，我哋一早呢同林伯一度都係讲緊学文思潮点样係撑佢地，而晏昼呢呢、這个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嘅公民教育开学禮同嘉年华呢更加需要你哋嘅参与。 好清楚咁样话俾政府听，系要你撤 回德育及国民教育。 冇错啦，我哋咧嗱，头先同家长关注组嘅成员黄瑞雄倾紧，不过咧，因为佢可能要即系安排晏昼嘅大型嘅集会啦， 要跟进。 咁有另外一位成员啊，沈伟南咧喺电话旁边接力。系沈伟南，早晨， 早晨， 系早晨， 早晨，系多谢你啊，因为我知道你哋都相当忙啊，都希望你哋花少时间。即是在我们的大气电波呢来去呼吁一下多些的市民参与、你们今天晏昼那个的开学礼和嘉年华。我看到你们那个、名单上面呢哇犀利、相当多人来去、即是在、我一讲的五点半至八点半是即是几十位即是不同界别、有教会啦有老师啦亦都即係有学者啦作家啦甚至达明一派啦、都系撑场咁你哋哇你哋都花咗时间去搵佢哋帮手啊系咪呀 是啊，即係我哋即係雖然其實咧，即係今次即係籌備嗰時間就唔係真係咁長嘅，但係即係我諗咧，就有咁多嘅唔同界別嘅人咧，係會肯到場去參與咧，嚟去即係支持一件事咧，都反映到其實即係香港咧，即係其實不同界別都有唔同嘅朋友咧，其實係對於呢件事好著緊啦，亦都好希望咧，即係可以仲早咧係可以即係撤回一個嘅國民教育科啦。 冇錯，冇錯啦。講開點樣繼續努力。去搞好呢个运动呢而家绝食三位中学嘅同学我相信佢哋而家身体相当虚弱㗎喇因为而家呢段时间最辛苦嘅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佢哋真係应该要到咁上一定要停止啦因为我唔想伤到佢哋嘅身体。家长关注组你哋点样同学民思潮或者同其他嘅相关团体包括教协包括学联同埋即係各大学生嘅一啲组织点样将呢个运动继续延续又例如我成日都呼吁嘅而家嘅政府总部呢一个位置今天呢一个嘅活动完咗之后 不能撤出啊 你哋会唔会继续同佢哋一起撑落去呢 系嗱，我就代表大联盟嗰边啦，即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咁但系其实咧，初步咧，其实我哋寻晚都有倾过嘅，咁样。咁啊，当然详细可能我哋去到大会最后，我哋先至会宣布啦，即系嗰个详细计划。但系咧，即系我都可以喺度讲咧，就系、是、其实政府总部即系一个嘅即系占领嘅行动咧，我哋都唔会俾即系净系得学民思潮嘅中学生自己喺度撑嘅，因为即系亦都冇。可能咧，佢哋其實佢哋三個 要翻學啊，傷身 係啦。即係我哋覺得咧，即係其實聯盟唔同嘅成員咧，其實都係即係有需要咧，係去繼續係去即係去參與啊。即係同埋係有個咁樣嘅延續。即係我可以都可以即係同大家講就係話，今晚咧係唔會係一個即係最後一日嘅行動咯。即係喺一個政府總部入邊。 好係啦，我就即係我等咗呢個答案等咗好耐啊，沈偉嚇，因為咧即係你都知即係。特別我哋睇到咧幾個年青人用自己嘅身體嚟去作為最後嘅抗爭咧，其實係好令人除咗感動之餘咧，係覺得我哋都要其他人咧係要盡快加入嚟去接力，否則嘅話咧，我唔想白費咗佢哋呢種嘅心神。同埋絕食嗰種嘅即係能量，咁所以咧嗱，沈偉南，咁你即係唔好意思啊，我驚搞錯你嗰、那個，即係你就代表住你哋嗰、那個，你哋嗰、那個係反對。 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其实都系嘅唔同嘅团体啦，咁样即系我哋就即系都系一齐。其实过往呢两三个月咧，其实我哋都成日坐板就开会噶啦，唔同嘅团体。 你哋嘅成员系有啲乜嘢嘅？即系譬如系我当然相信有家长、有学生啦，有做紧嘢噶啦，乜都有噶啦，系咪啊？ 系啦，系啦，即系我谂头先，譬如话宗教啊、社工啊、以至即系譬如学民思潮啊、即系一啲喺大专嘅。朋友啊，家長啊，教協啊等等，其實我哋過去都係就住一場運動，都係一齊合作啦，一齊去傾下睇下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嘅咁樣，同埋互相配合。 你點樣睇咧？而家嗱有三位同學絕食開始之後咧，你見到政府即係嗰個嘅，雖然佢仲未講撤回， 佢走嚟咧，即系谂白话斋都抽下水嘅啫吓。不过佢唔嚟咧，我哋又话佢冷血啦。当然佢嚟咁，唉，算啦，都叫做嚟啊。不过抽水抽得就即系真系核突啲，又诶、跟住又讲下啲啊，即系雷电雷暴警告啊，小心啲啊，咁就好似即系有点而有啲吓、即系啲艺语言嘅艺术啦咁。你点样去评估而家呢个运动去到呢一刻？你觉得？你哋嘅力量能量，如果我哋香港市民再次聚集，嗱，我就算冇七二九咁多人，因为你知道七二九游行同今日嘅即系集会系两码子事，但系咧 形式上都唔同。 如果你哋喺呢一个嘅政府总部嘅留守一日一日一日，直至到政府逼到佢撤回为止咧，你哋有冇即系信心？你覺得呢一個評估係即係喺你哋嘅即係關注組好大聯盟好，其實嗰個嘅即係感覺啊，同埋嗰個鬥志又係點嘅咧？ 嗱、啊，即係或者咁講啦，即係其實我哋覺得嗰個嘅即係我諗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已經係一個好關鍵嘅位置嚟㗎啦。即係去到咁即係如果其實即係市民咧，其實係會去繼續參與一種咁樣嘅佔領行動咧，係去對一個梁振英，對一個梁振英去施壓咧，即係其實你問我係有信心嘅。即係我覺得佢都要面對。即係如果你話冇錯係佢會企得好硬，可能因為呢個係佢嘅政治任務，但係其實你睇下佢哋嘅反應，睇下佢要出。三段大新聞啦，即係公布三項大政策， 係 去沖 淡 你 啊嘛，係 啦，係啦，去沖淡佢。其實你見到佢哋係緊張嘅、即係政府唔會冇壓力咯，即係所以每個市民，無論你參與今日晏晝個集會又好，參與佔領又好，其實大家咧即係每一分力咧，其實的而且確係對政府造成壓力嘅。咁、所以一樣嘢咧，即係都喺度呼籲市民，其實係即係大家做嘅嘢咧，係一定對佢構成有壓力嘅，所以我哋要繼續係持續不斷咁去做啦。 好，我觉得咧，沈慧南你系令我即系今天阳光又再起啦吓、虽然咧就都有多少云吓、可能有间中有骤雨，但系你今天俾到我咧系呢一两日稍为有啲再更正面一啲，去对于呢个运动嘅一啲嘅即系去撑住呢三位同学绝食嘅开始，我希望你都能够感动一下你周围嘅大学生。因为我成日都讲咧，但你自己唔系你做紧嘢噶啦嘛，系嘛，沈伟林。 我有做紧嘢，系啦，即系做的者啦。 我希望咧，你能够感动一下你周围，因为大学生嘅时间比较多。 嗱，各位同学嘅宣言，我再读一次拉尾嗰句啊！我们相信明天嘅阳光，也相信我们能够每天看到晨曦的阳光。 系啊，即系我唔希望啊，即系大学生一觉醒来啊，绝食嗰几个啊，绝全食之后。带住疲累嘅身躯，觉得周围嘅人都系冷漠咁。虽然就嚟可能撑下，但系嗰种感觉咧，如果系冇一种延续咧，系好伤心噶咯。所以我希望你都鼓励一下你周围嘅大学生，希望加入接力。好啊，好啊。 因为咧，即系其实我最大嘅感觉咧，即系由学文嘅同学仔佢同我讲，佢话想咁样做。以至到咧，即係其實我喺度思考一個問題，或者我心裏邊最重要一句咧，就係咧，其實因為有好多即係出邊嘅輿論就話啊，好似呢個運動走緊下坡喎咁樣，咁佢哋咧其實嘗試咧係用佢哋嘅身體嚟出控訴，以至到佢哋係希望創造翻一個新嘅形勢。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咧唔去再落多啲力咧，去支持同埋去參與咧，其實真係會浪費咗。佢哋咧，即係今次咁樣嘅行動咯，即係我覺得依一個係好重要，所以我諗，即係我哋唔同嘅界別嘅市民都希望咧，大家咧係一齊去參與，無論今日嘅集會又好，或者之後嘅行動都好。 冇錯，沈慧南，你講得好啱嘅一點咧，就係學民思潮呢個組織咧，喺年幾前，佢可能就係、是、佢就係眼見其他嘅組織或者其他啲人以為對國民教育好似。哇，条条揈， 好冷淡， 好冷淡、就算系反对都好似系啊，都做唔到啲乜、啊，好和稀泥、啊。于是乎，佢出咗嚟做好多好多嘅运动，我哋感觉到眼前一亮。但系到做咗咁多嘢啦，上街上过啦，签名签过啦，围住你政府讲嘅嘢讲过啦，但系政府无动于衷。嗱，佢哋用绝食 再一次将个运动带到另外一个高峰，你是不能够令到我哋其他搞开社运嘅人啊，同埋团体看眼噶，所以我哋唔好再令到呢班年青人失望啦，好嘛？诶、沈慧兰，好多谢你俾到我丝丝嘅希望啊！吓、啊，你系我呢，琴日同今日，唉、哎，访问唔少人，我觉得啊，你都令我觉得即系有你喺度，我希望你能够， 你同阿富打即系 挤一个，系啊，真系，好嘛，喂，多谢你， 我哋系好， 多谢你，多谢 你，多谢， 好，我继续开始开放我哋18721111嘅平台，有黄小姐， 早晨，黄小姐， 早晨啊，早晨林先生同埋郑先生， 早晨你好， 你好啊，我琴日睇到，朝早睇到阿梁振英出嚟。就做 show、我真的很愤怒、我跟住处理了我自己的事，我下午就和有工人即刻走出去油麻地果栏度、买了几箱的生果、 我看到很多生果，原来你买的 是买的接饼食那些拎 行、 就跟住我去到见到他们非常之有条理、我就即刻跟黄之锋说、我黄同学、看情况你们这三日都未完结噶、你哋要翻学。我话你，我留低我电话。我话我哋一定要接力，唔好俾佢哋扫场。 冇错， 就冇咗噶啦。 冇错， 我话我一定会嚟接力嘅。吓、你记得要揾我。吓、你哋有咩指示，我就会跟足嘅、我一定点我都会嚟。 系啊， 帮手睇住个场，唔好俾佢扫场。 冇 呢样嘢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咧？睇情况咧，除非我哋今年9月9日立法会选举。泛民全胜，否则的话呢他就不断去做很多很多与民为敌的事的。那我们呢就正直呢，因为以这班同学这样来发起这个国民教育，我们作为家长不理你是什么我都要出来去帮手。 是 啊， 是啊，这个很重要，支援很重要很重要。咁我就係希望咁，就同埋呢佢哋当时呢就有嗰啲医疗辅助队， 系啊， 连续几次咁样，大概十零分钟我走嚟问佢哋有冇事，其实已动晒牌，话唔接受访问，唔需要打扰佢哋，等我哋休息。我跟住咧第三次，我仍指住佢哋闹，我话你哋咁关心啲学生，唔该你走上去同梁振英讲，你唔好猫哭老鼠假慈悲。 嗰班系咩话？医疗辅助队， 咁又 唔好嘅，嗰啲都系义工嚟嘅，都 黄小姐咁嘅，冇咁劳气，佢哋都系出于关心嘅。 佢有一个政府，即系个 management， 我相信佢系咁样配埋一齐嚟噶，配埋一齐嚟噶。 咪因为咧，坦白讲，佢哋咧，佢哋都喐动唔到梁振英呢、這个。鐵石心腸嘅， 我知， 即係我哋都需要呢一類人咧，嚟去喺在場睇住呢三位年青人，希望佢哋真係唔好有身體任何。 我知，但係佢哋唔俾佢接近啦。 我知道，阿黃小姐，我想問下你咧，問多一句意見。嗱，你我好開心聽到你，即係你都睇到你琴日買你生果，去到都見到你多好多層生果，好犀利。你覺得我哋香港人啊，即係其實呢個場我哋唔能夠失，直至到真係要逼到政府撤回國民教育，而且呢如果真係開始有罷課呢，我相信你都贊同呢，你都贊同就話嗰個台啊，每日都可以有不同嘅學者喺台上面 喺度開課得， 開課都得啦，係咪呀？ 冇錯，絕對係啱嘅，我哋一定要接力。其实呢我们不同的阶层的人士，无论教授好、学生好、家长好，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接力，总之一定要有人留守那个场，一定要不要被他清场。 没错， 这个是绝对要做的。 好的，多谢你黄小姐。跟着呢有风波同学会阿 Ron， 阿 Ron 你好。 早上 Ron 你好。 问了几多个钟啊？昨晚 昨天全程 唔系啊，我问你瞓，你琴晚完咗之后瞓得好唔好？瞓咗 嘅 吓 亲 我啊！你啊，全程瞓着觉。你我见你琴日大班讲嘢对答如流，你冇瞓觉啊？系咪 ？ 你点样睇？你升 form one 系咪啊？ 系 咁诶，你班师姐师兄咧喺度绝食紧。 系啊。 咁就你当然我都唔使问你嘅感觉㗎啦，你一定係即係好撑佢哋。 梗係撑 啦。係啦，咁你觉得你开学啦，下个星期。 我已经开咗学 了。你开咗学㗎啦。 啊、 OK， 你开咗学之后呢，我諗你而家都你开咗学，你都夜晚都可以嚟撑㗎，係咪？你啲同学呢 昨晚都嚟咗撑。 係啦，你啲同学朋友你会唔会都呼吁佢哋，就算要返学做完功课读完书都能够每日 抽啲時間或者隔一兩日啦。如果我哋即係政府總部繼續留守，我相信你都會即係呼籲你周圍嘅同學仔、朋友仔。 我會，但係啲同學唔睬我嘅，因為佢哋同學佢全部都係啲鬼佬。鬼仔鬼妹啊！ 哦，你西人，有啲叫西人 ，OK， 洋人、洋人朋友、洋人同学、外籍人士，不过唔紧要。咁你啲你自己啲亲戚朋友咧，同你同龄嘅有冇啲可以嚟呼吁下嚟撑下场咁？ 啲 friend 啊， 系啊， 啲 friend 同佢哋联络， 系咪啊？系啊，咁但系你啊，咁你自己个人系咪会继续啊？即系撑呢班师兄师姐啊？ 唔使问啦，一定啦。 你点样继续撑先咁？ 咁我都会打多啲上嚟啦。 啊，打多啲上嚟。 系咯。 除咗打多啲上嚟，你喺边区住噶？ 九龙西。 九龙西，咁嗰个海搭地铁咧，港铁好快啫。 我知。 喺金钟站行过去，阿 Ron 系咪？ 系，跟住就撑下佢哋咯，喺嗰度。 是撑下 水。撑下水。 是冇错。咁你仲有咩想讲啊？有咩想撑下佢哋啊？有咩想提啊？ 其实呢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战嗰时呢，有首歌流传嘅叫做 Even Hitler Had a Girlfriend， 希特拉都有女朋友。咁嗰首歌呢就讲啊，希特拉呢都有好嗰边嘅，我唔信啦，唔黑剑冇囉。 哦， 即是如果佢要揞住良心继续做嘅话，不如果咁辛苦嘅话，不如佢辞咗佢啦。 系 咁辛苦，边会有人咁样差唔多舍弃咗自己嘅良心咧？就系、是、为咗呢个共产党服务，我真系觉得好邪咧。 系嘛，吓、啊，即系你都 同埋咧，我呢、這个国民教育根本就系洗我哋脑、嗯，我哋咧即系啲细路仔咧，俾人洗咗脑之后咧，就变咗共产党嘅僵尸啦。 嗯。 咁佢变咗僵尸之后呢，就会为所谓嘅为人民服务呢，就是为共产服务囉。 係啦。 咁我宁愿死咗佢都唔做僵尸囉。 咁你快啲去搵嗰首歌俾我哋听囉。Even Hitler had a girlfriend, 吓。 係。 OK, 好啦，多谢 Ron, 阿 Ron 啊，真係犀利，呢个即係我哋风波同学会嘅 Form 1嘅中学同学啊。好啦，跟住到陆先生。 喂，富哥林 拜。 你好。 你好。 大家好，早晨。我覺得就應該當呢幾個小朋友呢是我們的弟妹或者兒女、嗯、他們是香港的兒女， 香港兒女 我們要守護他，要守護他、保護他、愛護他、 嗯、 所以我很同意其實今天呢就要做接力的了、 啊、 一定要做。剛才黃小姐剛才他說是、會參與 是不 是第一個都舉手說會接力、嗯、我一定會參與、 嗯 嗯、我就最、通常來說這些、住宿呢我通常都四十八个钟头咧，就差唔多都好高下啦、 嗯。 我都建议佢哋唔好再继续。我哋成年人，因为我哋责任，我哋就顶上。我曾经都绝食过五十小时， 系 OK 嘅，不过系廿年前。 系 虽然年纪大咗， 我都系咁上下。 虽然年纪大，但我三十钟头一定冇问题，我一定可以出嚟。 冇错， 佢嗰个红头灯。 唔系阿陆生啊，阿陆生啊，最重要嘅就系咧，我哋个接力咧、 嗯， 未必一定话一定要绝食嘅。 嗯。 可以喺嗰度静坐，总之呢个场就属于我哋嘅。 系啦， 直至到 食亦都冇所谓，廿个钟头、三个钟头，但系要多人参加。 系啦， 我一个黄小姐，两个冇用嘅。 唔系，总言之，大家咧就能有能力嘅就做，冇觉得自己绝食系未必顶得住嘅，唔紧要，你静坐撑场，总之呢个场能够多人气。 嗯 嚟去令到呢个场啊属于我哋呢一个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嘅阵地， 市民嘅主场， 咁就得。 我呼吁壮男走出嚟，壮男，我可以分WhatsApp 阿富哥， 系 啊，即系如果啲有啲可能放星期一、星期二嘅，有啲放星期三、星期四嘅、嗯，我哋就做个 WhatsApp 填咯，填个表，啊，组织个表，唔使怕嘅，冇问题嘅，就 系 壮男。三十小时完全冇问题，我哋就顶住佢。 我哋都欢迎咗休班嘅系消防员啊，呢个系呢个系入境处嘅员工啊，都可以参加真系。 好啦，犀利啊！果然而家接力队伍咧要组织啦。好，跟住到谭小姐。 系。 谭小姐你好，早晨。 家富林一位。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啊，其实咧我都系咁样构思，即系如果有组织咧，其实可以咧，我哋啲家长啊、家庭主妇啊。 可以咧，大家組織咁樣咧就去接力，即係無論幾多個鐘都好，總言之我哋自己報個時間、報個日子咁樣，一路咁做落去。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咧，我覺得好可惜咯。可能之前我哋嘥咁多心機，捱咁多苦，突然間咁樣，或者無聲無息咁消失，我都真係覺得好對佢哋唔住咯。 係啊，我覺得你嘅感覺同我一樣，係對佢哋唔住。喂，佢哋為乜嘢？ 喺科大讀 Year Two 九月，我尋日都有問下佢。喂，我話你啲同學去邊啊？ 係咯，係咯。 佢話喂。系啊，你知唔知而家啲位啊？你俾啲咩人坐晒啊？佢话同埋一来而家搞嗰啲咪 O K 喎，不如我话可唔可以放低下？ 系啊， 行出嚟先啊！ 系啊， 佢哋讲承诺噶，佢话 系。 咁我搞到几时啊？佢话我哋十号开学，港大廿几号好似话，搞到廿几号啊？佢话系啊，咁我。咁我你哋都有啲表示得噶，我话佢哋唔去，你哋自己可唔可去咧？搞啲搞几个学生，大家去搞咧？ 系啊， 佢话唔好话搞，搵两个都难啊！佢话 啊。唔系啊！ 唉，我听到真系好心痛。 唔系啊，阿谭女士，其实就即系我个大女就啱啱大学毕业啊，三年班，即系之后佢而家出啱啱出嚟实习紧。我问佢都系但系我就即系我就佢我都感觉到佢都揾几个同学咧要撑场。我谂读紧嘅或者毕业紧嘅，毕业咗嘅，我相信我哋都要继续呼吁。新闻之后1872111继续撑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主办的嘉年华和集会会在下午举行，表达反国民教育和宣扬公民教育的理念。2:00至4:30，嘉年华会在立法会广场的空地举行，大型集会就会在5:30至8:30在天马公园举行，届时会有多名的表演嘉宾出席，亦有各界的代表发表对国民教育科的看法。大联盟发言人沈慧南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成员在今晚活动之后会延续学民思潮占领政府总部的行动，详情在晚会结束之后公布。他又说，抗争的行动去到关键的位置，如果市民参与晚上的活动或者是占领行动继续向政府施压，他有信心当局会撤回学科。他举例说，当局昨日推出三大政策是期望冲淡事件，已经反映出政府的紧张程度。至于有份筹备活动的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成员黄瑞雄就说，目前场地布置差不多完成，他期望家长可以带同小朋友去参与活动。红磡七咸道北近平治街有五车相撞，七人受伤，事发在清晨近6点，涉及两部的士、一辆电单车和一辆货车。现场消息说，其中一辆的士往尖沙咀方向驶到平治街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再波及另一部的的士、货车和电单车，共造成七人受伤，包括正在等候巴士的男女，电单车和的士司机亦都受伤，有伤者在现场接受包扎，全部送院治理。美国新泽西州一间超市发生枪击案，三人中枪死亡，包括23岁的男枪手。警方说，相信枪手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最近两个星期开始在超市工作。事发的时候，他穿着迷彩的军服，手持一支 AK-47 的自动步枪和另一支的自动手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拣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咧？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 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一齐踏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暑假完结，但是学生和家长争取撤回国民教育科的抗争只是刚刚开始。 由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举办的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公民教育开学礼，今日下午两点开始在立法会广场举行。 活动内容包括摊位游戏、公民教育嘉年华，下午五点半至八点半在天马公园更会有开学礼大集会万人大合唱。 出席的艺人有达明一派、 Rubber Band、 王家强、 卢冠廷、 欧锦棠、 Sea All Star 等等。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会由下午五点半至晚上八点半现场直播。 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向洗脑教育说不。 DBC 数码电台全力支持。 男人要玩，女人要听，女人要玩，男人都要听。何重立、 Lawrence、 Elric 老中青三代联合主持发烧玩家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半到十二点，齐齐玩啊！ 继刮黑板声同打桩声后，继续宣布香港讨厌之城第二位电钻声。第一位就是靠贿赂观众先攞到大奖的阿亨歌城。选错歌手都咁难忍，咁因为利益而选错立法会议员，损害立法会公信力同香港前景，你又点忍？贿选绝迹，香港更出色。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讨厌局长 ，Good morning, sir。 得啦得啦，你知我啊，今次叫你嚟做咩噶啦？ 唉，知，你想插我嗰啲公路假嘅女版警察啊嘛？ 哼，你都几醒嘅话，呢样系其中之一啫。 咁仲有一样咧？ 一样还一样啊！嗰样嘢一阵间先讲。你嗰啲用铝板做嘅公路假警察啊，真系笑死街坊啊！一出街啊，累到人哋炒车。你有冇搞错啊，秃鹰？ 可能佢哋太真所，以啲驾驶人士先至会出事嘅啫。 哎，出你个死人头啊！我系话你点解唔揾我幅相做啊？ 吓，你幅相 好出奇咩？你嗰个假嘅警察幅相啊，唉，攞住个快佬啊，目无表情冻喺度咁啊！啲人见到梗系惊啦，嗱，我影翻幅相，坐喺接凳度嘅，攞住本拍子簿，揸住支笔，诶，啲市民见到我啊，一定开心晒啫。 系，到时驾驶人士开心，心情靓晒，自然就安全到目的地啦。 啊，秃鹰叻仔吓，认住呢只鹰啊，擦靓对鞋有保证，好。 系咧，特首，仲有一样咩嘢小弟可以效劳噶？ 嗱，你知啦，思潮班细路又出场搞事啦。 吓，国民教育应该揾吴铿健局长，而且罗范缤纷都讲过唔存在洗脑啦。 真系唔存在一个洗脑嘅，因为香港系一个资讯都比较发达嘅一个地方。咁而喺小学阶段咧，讲下国旗啊，嗰五粒星系代表乜嘢啊？中国嘅河山大川啊，或者系文化节日啊，国歌又系点啊？资料性嘅嘢，不涉及到任何嘅政治体制啊，或者政治事件嚟。 真系多谢你信我哋啊！其实有时啲大话讲到我自己都唔信噶。哼，言归正传啊，嗰、那个思潮之风话我探佢哋系扮亲民、啊，仲俾佢喷到一面屁添啊！ 一班学生其实喺度扎营唔系讲玩嘅，八成嘅教师系唔希望 国民教科出现嘅时候，点解你哋依然系一意孤行去推行咧？ 施伯洛尼咧系完全冇问过我哋绝食者系嘅身体状况啊，或者而家嘅状况系点，佢完全冇问过嘅，我觉得系好唔满意。 通义局长有咩好计？ 我不嬲都系嗰笼噶啦，你知噶，胡椒喷雾， 冇错，今次啊同我预备埋儿童装胡椒喷雾，有备无患啊！ 有，其实我订特大装嘅时候咧，订埋儿童装噶啦， 叻仔啊！唉，嗰班后生仔啊，宁愿绝食都唔接受洗脑，等我翻嚟同佢洗啊！ 唔好乱嚟啊，好多镜头影住你噶。 哎，你估我好似你咁傻咩？连前学运领袖阿丹丹啊，都喺社交网站度越洋啊撑呢班后生仔啊！佢话佢哋有热血同埋决心、啊。其实事件啊已经去到国际化噶啦，我点会乱嚟咁蠢啊？ 咁你想点啊？ 啊，我叫晒你嗰班女警出嚟。 吓、 啊， 女警？班学生有男有女噶， 唔系女警啊，系你放喺 highway 旁边嗰啲女版警察啊！ 有，多的是。但系佢哋唔识喐噶，点对付班小朋友啊？ 喐你个死人头啊！我要你哋将嗰啲女版警察喺夜晚偷偷放喺佢哋嘅身边。你知啦，嗰啲女版警察啊，全部目无表情，个个影到面青青咁啊！到时嗰班小朋友一定系吓到鸡飞狗走，唔使我哋清场啦、啊！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闪闪发光，睇见 奸噶、啊 這個、真系都。越嚟越好听喎、啊、呢、這个地獄心戰室吓呢啲咁嘅啊通嚟扮啊 CY, 即係扮到入神入格啊，即係得闲呢我哋諗諗下，即係叫阿通去啊出场去啊安慰一下我哋啲三位年青人啊，等佢听返啊呢、這个扮啊都係撑緊學文思潮，撑緊点样去接力， 嗯 呢、這个呢我相信好多市民都觉得啊，唔系净系撑 DBC 咁简单，因为撑 DBC 咧就系、是、言论、新闻自由、媒体嘅空间；撑学文教育就系唔好俾我哋嘅小朋友洗脑、思想嘅自由，系咪？好啦，继续听电话好嘛？啊，有 黄小姐电话，早晨，黄小姐， 早晨你好， 系早晨， 系点啊？有咩讲啊？ 我呢就是剛才我都同你哋嘅同事讲啦，我就好欣赏呢班青年人，咁当然如果需要接力呢，我同我先生都会出嚟帮手嘅， 係 啦，因为我觉得呢身为一个中国人更加应该爱国，呢、這个就係爱国嘅表现，因为我哋唔希望嗰种奴化。不过呢其实对共产党呢有策略的。 嗯、 特别即是而家呢梁振英呢佢係用人头啊，用等你班人攰啊，因为佢都好了解香港人呢係有头威冇尾阵嘅好多时候。咁、呢我哋一定要用返一个打游击嘅方法、共产党最叻打游击。喺、学校里面都应该用呢啲方法。我哋唔需要话俾佢听我教唔教书。因为我以前都教书，如果你要夹硬开呢啲班，我哋喺嗰阵时咧，啲学生系自由活动，我又唔教，我等佢哋喺度画下公仔又好，放下飞机又好，瞓下觉又好，我觉得咁咪算咯，咁一路系咁抌佢， 呢招叫做轻招啊， 系啦，几方面一齐做，喺个校用你咪等佢啲所谓巡案大人落嚟睇咯，我哋就用咁嘅态度噶啦，我哋系。我哋不支持、不反抗，但我哋用我哋嘅行为话俾佢听。我哋教师要有风骨，特别系做校长嗰啲，唔好要为嗰几斗米折腰。虽然可能供紧楼、供紧仔女，但系你要谂下你嘅子子孙孙。 系， 所以呢个系我 阿黄女士，你讲得好好嘅咧，就系即系你哋会嘅继续接力，而且嗰度我成日都讲咧，系有一个即系。直情系俾我哋觉得自然地成一个港台咁样，咁啊可以成为即系如果有港姐，咁当然可以同大家分享。冇的话，大家都可以用嗰个空间咧，各人都可以讲下你自己嘅感觉，系成为咗一个好似系海德公园式嘅自由广场。喺大家接力嘅时候咧，都能够有大家互相思想上嘅交流。嗱，呢个就系成为咗我哋呢一个阵地。啊、政府总部一个好好的接力场地，好吗？ 好，不过千祈唔好净系 淨係話要停課，因為停課係冇意思嘅，停唔到㗎，因為啲家長咧 冇錯，緊張佢哋學業係嚇， 冇錯，唔抵㗎。 係啊，我都知道，所以我覺得由呢一個嘅即係呢一種嘅概念，形成咗今次而家政府總部外呢一個陣地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相當好嘅部署 啊！我哋可以離開教室一齊咧，全部去呢個政府嘅個廣場咧，係升咧嚇， 係啊， 全部升班去嗰度。 我哋可以即係諗下改下呢個廣場個名添啊！真係好啊，多謝你，黃女士。跟住到許先生， 許生，早晨， 喂， 許生到你啦， 到你，許生係。 是这样的、我7月29号那天我都有上街的。 是是。 是、问题是当天教协在个台上大大声讲的、假设、9月1号、9月3号之前不收回国民教育科，他们是会把科的。OK、到今天学生出来去绝食，教协做什么？ 我们都要。嗱咁样啦，唉，即係我已经对教协喺呢个问题上面呢因为有可能因为有好多家长呢就好有保留底下呢，而教协喺呢个问题確实係令我好失望嘅。但係我觉得而家战线就既然佢哋咁嘅立场呢，唉，有时逼唔到㗎啦，但係你见到三个同学嘅绝食呢係将个运动推到另外一个层次。我就觉得呢一个呢，我突然间諗起个名啊，林伯啊，许生，我哋諗下就叫反洗脑广场。哈，係啊，反洗脑，我哋就任何人啊，有个咪，我专之我哋搭咗个台，我哋可以定时定一啲叫啲学者，叫啲传媒人，叫啲有心人，你上去讲又得，你自己任何普通市民， 喂， 任何个人 唔紧要㗎喎，整个大屏幕可以遥远遥距教学得㗎 喇。冇错啦，所以呢个反洗脑广场呢，我觉得就绝对就能够将即係当时我哋觉得如果配合唔到有。 反 CY 讲就好啲。 係反 CY 就再进一步呢，有啲人可能觉得即係唔好战线咁长。首先反洗脑先啦。如果佢呢个政治任务剥低佢呀，我諗你都真係唔多点使反佢，佢都好难向中央交代，我俾你听。许生仲有冇其他补充？ 但问题係教协係教师嘅组织。 係。 我哋讲中国人讲言教身教。 是啊， 当日学生调出嚟做呢样嘢嘅时间，你作为教师，言行言教身教做唔到，我点第日信得过你班教师可以教好我哋嘅教 法？所以咧，即系希望佢哋即系好明白到我哋而家对佢哋嗰个期望。如果佢哋再一次令我哋失望咧，唉，我都无话可说啦，许生系嘛 ？OK， 跟住到张先生， 系张老师， 张老师系啊，你系现役嘅老师嚟噶，系咪啊？ 是啊， 请讲有咩想表达？ 冇啊，我哋即係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师呢，我睇到即係网上高好多关于学民思潮嘅相片啊，尤其是绝食近排呢，我哋都即係冇乜边个係唔俾佢打动到。 係啊，今日明报嗰张相嘅事，有个係同学就即係经济瞓喺度，睇佢样都好疲倦啊。 各位应该係黄丽丽。 係啊， 係啊。 我哋作为一个有良知嘅老师呢，同埋我哋本身每一个人都应该係抱着一个有教育期望、有教育热诚嘅老师去担任呢一个工作呢，係社会俾我哋一个责任。我哋应该呢真係要为咗呢一班嘅小朋友呢，係要守候落去，同埋对佢哋咧要付出一啲嘅责任， 啊、 我哋先可以咧，即系将呢一个嘅洗脑嘅事情咧，系可以推到去。我真系好期望嗰班大专生咧，喺开咗学之后咧，九月三号之后咧，真系要行出嚟，因为我哋真系冇办法。我哋又要顾住我哋嘅工作，我哋嘅家庭， 啊、 学生、 啊、 小学生。中學生都要翻學嘅， 係 唯有係佢哋咧喺呢個社會裏邊，佢將來咧係要擔起呢個大旗嘅時候咧，佢哋一定要去行出嚟咧，先可以再去將呢個運動咧繼續係推動佢落去嘅。 你講得啱啦，張老師，即係佢哋。 我哋一離開咗呢個政府總部嘅時候咧，梁振英同埋吳克儉咧，佢哋一定會係笑住口，咁佢話佢哋已經贏咗呢一場嘅仗，我哋唔可以輸，我哋唔可以退落嚟嘅。所以今日咧，我已經喺我自己 Facebook 啦，我嘅 WhatsApp 裏面、我都去不停咁去發動咧，就希望更加多嘅人咧係去到呢個政府總部，係支持呢一班嘅。 冇錯， 但係張老師啊，呢場仗 仗咧就冇得边个赢嘅，大家都内伤嘅，本就系吓，输晒大家都吓， 伤噶，一定系伤。我哋自己其实都觉得，即系作为做一个老师，作为做一个有知识嘅人士嘅时候，我哋睇到咁多指鹿为马，是非不分啊，或者等等嘅事情嘅时候，我哋真系唔可以咧系唔去发声，因为我哋系即系社会里边一个良心嚟嘅，我哋真系唔可以再去容忍咧呢一个咁嘅政府咧。 不过阿张老师，我哋得到即系你哋不断咁打电话上嚟提呢啲意见咧，我哋已经知道其实我哋嘅社会系跟住除咗呢睇埋呢三个年青人嘅绝食咧，我哋系有希望嘅，系因为我哋即系只系我哋希望咧用呢一种大家每个人影响其他人嘅呢种心情，我对大学生仍然系有期望，我只系觉得佢哋可能咧比而家佢哋自己。即系计划咗嘅工作，即系嚟去即系花费咗。只要我哋多啲人话俾佢听呢件事嘅严重同埋重要同埋意义咧， 我 相信佢哋会肯出嚟。 喺7月29日行过出街嘅一班嘅家长啦、香港市民啦，甚至乎系一啲当日冇行出街嘅任何一个人咧、今日经过政府总部咧，落一落车去支持佢哋， 冇错， 因为我哋人数系我哋最大嘅武器，我哋最大嘅动力嚟嘅， 冇错冇错。 我所讲嘅嘢系 好，多谢你啊，张老师。 刚才咧就系我几中意咧，就系阿谭女士咧就讲。反而作为一个妈妈咧，佢去提醒佢嘅喺读紧大学第二年班嘅仔女咧，就要关心下呢件事。 我谂你提多几题咧，某程度上边呢班大学生再谂一谂，停一停，系究竟系再去 City Hunt 咋，定系即系去呢个政府总部探一探班，支一支持，去到感受下嘅气氛咧，佢哋可能嘅思维有啲冲击。咁希望人与人之间就咁嘅互动咧，嚟到呢个运动再推向高峰啦，好嘛？ 我哋听下李小姐电话，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 喂， 早晨，早晨， 李 女士，点啊？有啲咩想同我哋表达？ 我想讲咧，我琴日去过即系你哋嗰度同埋嗰度啦， 谢大花园同埋呢个政府总部， 冇错。 我即系第一个感觉咧，就好似咧1989年天安门个 feel， 即系吓， 嗰个系惨剧嚟嘅，嗰个系吓。 是我知道是惨剧，但是呢好像是延续了那样的、即是那个第一波，这个 是不是香港是第二波呢，即是去香港政府呢真的不要看笑，即是他以为这个酝酿期呢，如果他不即刻搞定呢、即是对他呢是很大的威胁，他一定要呢快快脆脆这个取消了国民教育，如果不是呢，即是我觉得呢不会小事的。即系我哋就千祈唔好放 弃啦，冇错，李女士，你讲得好啱嘅就 系， 即系历史系不断咁重复嘅。 系啊， 呢个重复， 呢个系好事嘅，对于中国同埋香港民主咧。 系啊， 好似我即系我哋出行街啊，去啲铺贴，连嗰啲好细嘅，即系十零廿岁嘅，即系 sales 女仔咧，都讲：哎呀，好惨啊！搞埋啲咁嘅国民教育，我哋快啲。我哋都唔知点算，好似话要移民咁样，即系嗰啲细路女都佢哋换醒咗， 系 依个系 唔系？所以咧，即系系我哋要一传十，十传百。我哋作为传媒，我哋呢支咪当然我哋尽我哋嘅责任，但系每一个香港市民咧，都应该向你哋周围嘅人系表达呢一种反。我哋一定要反对洗脑式嘅国民教育，要让我哋隔离左右嘅人知道问题嘅严重，咁个社会先能够发酵。咁所以我头先讲咧，话呢个广场不如可以叫做反洗脑广场，不过可能会觉得咦， 有啲小天安门嘅感觉。 不过反洗脑广场咧，就好似有少少负面，反。不过咧，不如叫做自由言论广场。 系啦， 咁我哋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啲言论自由嘅集会， 欢迎阿家富你咧咁快修正咗啊。 系咁，我个脑不停咁喺度转。是吗？即是有时想啲名字，我见到网上啲网民都跟住有俾啲意见。咁我从一位思想自主广场呢一个概念諗起。思想自主广场不如自由思想广场差不多啦，即係大家諗諗啦。 咩国民教育呢，係一个呢好似一个发酵咁样，将香港人啲文字意识发酵咗，就係今日好似 即系嗰个董建华系民主之父，啲人话可能呢个梁振英系第二任、哦。 阿陈日君书记咧曾经即系同我哋讲过，佢话咧你唔需要担心，即系而家共产党治港。佢话你共产党咧呢啲人咧一定会自己做错事，你睇到嘅历史系咁样话俾你听嘅。七一反廿三条嗰阵时就系咁啦，有啲人讲错嘢，哇，令到我哋放唔一声，几廿万人上街。你而家呢一个国民教育，你睇罗范招芬讲咩，又系激动咗好多人上完街。今天我哋就要守护孩子，嗱呢一个咧，我哋就觉得即系一定要信我哋自己，信我哋香港人。我哋要一传十，十传百，继续咧嚟去即系去作为我哋呢个思想嘅传播，令到我哋系言论自由嘅开始。 昨晚如果有去过呢个系遮打花园，一定会好感动嘅。 系，咁所以咧，昨晚咧遮打花园咧呢、這个就真系撑 DBC 啦。撑 DBC 咧啊，我哋有位浸大新闻系助理， 呢个昨晚嘅录音嚟嘅。 杜耀明讲核心价值嘅一个讲法，听听佢点讲 咧。大翻呢个台咧，其实就唔系净系斋讲啊，同埋实际上系要号召我做翻啲正义嘅嘢，而我睇我哋嘅电台冚唪都系讲啊，得个讲字，边个台够胆叫我哋？而家我哋要去撑学民思潮啊？冇嘅，冇嘅系唔存在嘅嘢，正正系大班呢一份嘅正义感，同埋一种行动嘅一个方向感啊，系俾到我哋社会一种嘅力量。而呢种力量咧，喺香港喺呢一刻嚟讲咧，系正正系最缺乏嘅。所以你话唔撑大班，唔撑数码广播，其实就即系等于我哋放弃香港，放弃我哋嘅核心价值。所以结论就只一个：撑大班，撑数码广播，撑言论自由， 撑言论自由。 哇，犀利啊！杜耀明作为一位助理教授啊，即系 绝对系嘅，浸会大学 系我哋啲。即系啊，师兄弟啊，我都即系都感觉到，除咗嗰本吓嗰、啊、本咩话浸大咩 中 国 模式啊， 系即系令我哋羞耻 羞耻啊！ 好彩仲有个杜耀明吓撑 DBC， 佢喺度讲得好啱嘅，就系正正就系我哋呢个 DBC 嘅台上上下下，我哋嘅员工咧，我哋会继续坚持我哋嘅信念，所以咧。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六，我哋咧亦都有 DBC 嘅开放日。哇，呢、這个开放日好过瘾吓、啊，即系大学开放日你听得多啦，立法会我哋开放日你都有吓、啊，有好多人都去过啦。啊 ，DBC 咧，因为我哋喺数码港，好多人咧交通上面咧都从来未嚟过数码港。 查实唔系咁唔方便喎，喺中环嚟好方便喎，有小巴有巴士吓。 唔系，当然系咁，但系咧，即系你唔会有时失惊无神走嚟数码港噶嘛，香港人系嘛，即系。 系啊，当你如果有套戏好受欢迎咧，系买唔到飞嘅时候咧，呢度有戏院，多数都有飞买。 犀利喎，又系真系吓、啊。好啦，咁啊 ，DBC 我哋呢一个嘅喺第三期啊，我哋呢个 DBC 广播中心咧。我哋就有同事带领你参观我哋 DBC 嘅播音室，就观看你喜欢嘅节目主持人做节目，例如阿林伯啊，例如大班啊，让你零距离了解我哋嘅运作 ，DBC 数码电台嘅理念、呼声等等，咁啊，请把握呢个交流嘅机会。开放时间咧就系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六，嗱一至五咧。就九点半，上昼九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即系九点半至五点半。 啊、星期六咧就上九点半到下午三点半嘅， 系啦。咁所以咧，使唔使报名嘅咧吓？ 唔使嘅，唔使报名嘅，系 即系嚟到就 你嚟到咧就会觉得我哋嘅，如果你以前有行过嘅时候，觉得我哋嘅而家嗰个外边嗰个外墙咧系唔同咗嘅啊， 好容易去睇嘅，就系、是、你去深水埗啊，去啲旧区。啲、 啊、 地铺就执笠咧，就出边啊，埋嚟睇，埋嚟拣，唉，啊九折啊，八折啊，七折啊，哎呀，清货大减噶，嗱、啊，念好多嘢，我哋外墙而家出 贴咗好多嗰啲吓，吓 不过咧 留言喺度， 我哋就唔系贴呢啲，我哋贴啊，例如呢、這、一个。